涉案的其中一名荷里活演员被指向大学负责入学试的职员支付$15,000协助改正女儿考卷上的错误答案，令到得分大幅提高。另外一名演员被指向南加州大学蛙艇队教练支付$500,000，俾两名女儿可以利用蛙艇队员的身份考入大学。案中58岁的主谋被指犯案多年，总共收取$25,000,000的贿赂。他同多名涉案的教练都已经承认控罪。天气方面，华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下周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早晚清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832点，跌咗96点，总成交额21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0点，跌咗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59点，跌咗8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平安84.5，升咗1.8。腾讯控股357.4，跌咗3.8。友邦保险78.1，跌咗5仙。南方 A 5014.02，跌咗4仙。港交所275.6，跌咗1.8。小米集团12.14，跌咗6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10.274，瑞士法郎7.792，澳元5.539，加元5.877，新西兰元5.372，欧元8.8657。每百日元对港元7.0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4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260点，跌咗244点。港金现价报12,210蚊，升咗8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4.24美元，卖出1,304.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扫管忽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近住小榄咧中线又有坏车，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啦，龙尾去到深井噶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扫管忽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啦。咁加上后少少近住小榄咧中线又有坏车，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好塞车嘅，排到去深井。跟进翻较早前啦，将军澳道支路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而家车龙散紧啦，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就去到骏发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咧一段都系车多嘅，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薄扶林道136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过马路嘅时候多啲留意附近嘅长者同有需要人士，帮佢哋安全咁横过马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乜班政坛新秀好似好愁眉苦面咁嘅？ 系咩？ 我见到方子豪好意气风发、啊。 是咩？ 是呀、啊。 四月一你咪知做乜啦。 气候变化会影响我哋嘅生活，香港嘅天气越嚟越热，极端天气就越嚟越密，减少碳排放就可以减缓气候变化。 无谓晒，无谓晒，电要悭，排碳减垃圾真系太多，填满海，填满山，实太多。CO2 全人类，手牵手齐行动，拯救地球。 气候变化香港行动，想知道更多低碳生活提示， 请浏览 www.climateready.gov.hk。 哎，我打东啊！ 哎呀， 咁山张你就打我，碰你三分钟。 哎哟， 等阵先，我食糊啊，食你只东。 唔好啊！ 喂，好咯，我哋打牌，你不停喺隔篱叫乜嘢啊？ 你又打东又碰东，而家仲要食东添，我啊会痛噶。 你边个啊？嗌痛？ 我咪就系双番东，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啊！ 早晨，桂花田，早晨，东东，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东东。 早晨曾志豪，早晨桂花田，早晨咁多位听众，而家温度系21度，湿度系60%。 第三天佢 pick 到啦， 哦 ，pick 到 ，pick 到啲咩咧？ 系啦，佢即系知道要同各位听众讲早晨啦。 哦，系啊，同埋我好想争取，因为我咧依两日咧我都冇报过天气啊。 哦，系， 我从来都好少报过天气。 系啊， 我入嚟嘅目标就系要 报天气 啊。 但系报天气嗰啲通常都系天气女郎啦，最有翻咁上下嘅气象图噶。 系啊， 我有啊，我气象万千 嘅，系咯， 我气色好好。 系啦，而隔篱嗰个咧就系气喘如牛嘅。 佢冇理由嘅，虽然阿田今日咧一翻到嚟咧都系有泼线嘅，但系佢话自己琴日行楼梯啊嘛，佢都冇喘气咯， 系啊冇啊， 证明佢身体好好咯，有去做检查， 好咗真系好咗啊，真系。 系啊，《西游记》嘅泼线公主系佢咯。 久经半年，几乎就嚟半年嘅训练咧，我即系即系我未有阵时咧都会贪懒咧，唔系偷懒啊，唔系贪懒，偷懒咧望下有冇小巴上嚟广播道啦咁。跟住咧今日咧我竟然啊试嗰个小巴如不见啊！ 因为冇位啊嘛， 唔系嗱， 追小巴尾跟住，哎呀，算啦，我跑上去。 我都有呢个心态，啱啱佢又系停喺灯位嗰度，跟住我就话，哈，跑唔跑去咧？如果我跑去咧，我系应该追到佢嘅。但系如果万一佢冇位嘅时候，咁我咪我即系嘥咗啲时间咯，即系 即系点啊？惊肉酸啊！而家开始唔想追小巴啦， 系啦。咁跟住咧就好啦，你慢慢行啦。 佢回避呢条问题， 就惊 好高招。 佢以前戴住肚嗰度话，佢都追巴士 噶， 吓到个九巴车。话你停喺度，阿姑，我俾你，我俾你咁。 系啊，个车长咧未到站都停，你系咪等我？ 哇，咁大只暴龙啊，喺度跑过嚟啊，系人都会停啦。 暴龙跑唔紧要，一只怀孕嘅暴龙。 系啊， 系讲紧下一代嘅侏罗纪公园有冇下一代噶嘛？ 所以嗰阵时咧，嗰个唔知叫咩陀边个咧，唔知系永永定系乐乐嘅时候咧。 你仲有陀好多个嘅咩？ 明明乐乐陀永永都唔见唔记得咗。 哇，你真系呢啲家庭悲剧嚟噶，即刻又吓死你。 我唔想喺到 A 一见到桂花田咁 样。不可能会见到我嘅。 嗱，啱啦，你讲开你嗰啲陀标嗰啲啦，呢个直播室里面咧得一个新娘喺度嘅啫，咁因为你啊嘛，过气新娘。 系啊， 系啦，现役母亲过气新娘。 系啊， 你知唔知阿东东嗰阵时咧，佢好巴闭嘅，佢咧为咗要同佢老公讲话要结婚咧，佢有个 deadline 俾佢噶。 吓，佢讲嘅咩？ 即系举世皆知噶啦，举世皆知 啦，咁样 系啦。佢同佢讲，佢话我要做千禧新娘， 系啊系啊， 即系佢有 deadline 嘅 千禧新娘，系啦，就我千禧，你就你想先娶我，对唔住啊。 系啦，阿华嗰时不知叫数话，咁啊由佢啦，咁样系唔得。系啦，咁佢有 deadline 俾佢嘅， 系 咁即系证明一样嘢， 咩啊？ 系咪嗰个日子咧，或者甚至乎有啲年份咧？女人是重视啲嘅， 系啊，我尤其是我都好重视啲数字噶， 系啦，即系嗱，一般嚟讲咧，我唔知阿东东你未有呢个经验啊？你觉得咧，一般结婚咧，男家对个日子啊紧要啲啊，定系女家？ 唔睇边边迷信啲嘅啫，系咪噶？即系 嗱，我就即係覺得日子啫，最緊要係大家都方便啦，同埋而家擺酒，我聽啲朋友講， 大家方便係方便你啊，定方便我家人啫？ 方便個賓客，係 咯，唔係 結婚咧係要方便好多人嘅，譬如啲賓客啊又好，咁啊你。 咁賓客都嚟配合嘅咋，都係。 同埋有啲日子平啲噶嘛。 係啦， 即係一至四 又平啲，五六日係擺酒又貴啲噶嘛。 係啦，嗱，仲要係吉日一定係貴啲噶啦。 係。 咁嗰啲就唔叫空日嘅，嗰啲叫非吉日啦。 嗱，你就係講緊係邊個著重嗰個日子多啲啊？ 我就係咁講 啦。我覺得係個新娘子。 係，通常都係。 嗯， 但係新娘子嘅爸爸媽媽通常都話：，冇所謂㗎，冇所謂㗎，大家高興就得啦。 係係， 但其實就好有所謂啊嘛。 係 㗎，你去到 紅吉日咯。 係啊，你去到傾嘅時候咧，我嗰陣時候。我都記得嘅，佢有小雞就大雞噶，即係有啲總之就叫做靚啲，有啲就超靚嘅。總之佢一定會咁樣計噶嘛，咁超靚梗係貴啲噶啦。係啦，我今日咧坐巴士嘅時候咧，我就見到咧，佢嗰張凳咧貼咗兩個廣告，係佢哋真係即係官方賣嗰啲廣告嚟嘅，唔係曳曳貼介照。 哦， 佢個標題實在好成功，吸引咗我。 係， 佢寫住無懼吉日。 系， 我无惧吉日即系咩意思咧？ 系啦，即系话吉日都唔怕俾人争， 系 啦，争掹头。 因为点解咧？佢隔篱就有个好浪漫嘅告白， 系 吉日就系同你度过嘅每一日。然后即系一男一女咧，你就见佢坐喺一张咧，好似好简陋嘅嗰啲，即系打开嗰啲接台，打开个接台，然后咧好似拍喺个咧铁闸隔篱，你 feel 到成个格局咧，好似系咧即系坐喺地摊啊、大排档啊，然后两个就挨穷啊、食云吞面啊咁样， 即系好似空凳咁。而家听 又未去到空凳， 真系铁闸咁样， 真系铁闸噶，嗱，我俾你望下啦，就系咁噶， 比较简陋啊， 好简陋，即系唔系嗰啲名贵高级餐厅嗰啲， 一定唔系喺香港发生噶啦。 你咁样画面啊，我谂系一度间屋里面嗰啲铁闸。我知发生咩事， 我咪就系谂 嗰啲街铺，街铺嗰啲大铁闸， 你冇留低咗街铺个落诶，即系闩门嗰啲落嗰啲大铁闸， 嗰啲风琴铁闸 trap 咁样咧，咁然后一对男女就坐喺个铁闸门口嗰度，行咗张嗰啲咁嘅接台，然后食住云吞面， 街边档开即系佢唔喺铺头食，佢喺个杂铺头前食， 佢就 系摆酒嘅，即系呼吁人哋去大排档嗰度。 其实佢系摆酒嘅嗰啲叫啲宴会场所嚟嘅。但系咧，佢就话吉日就系同你同道嘅每一日，咁即系换言之，日日系吉日啦。 系啦，系啊， 即 系 就算嗰日唔系所谓官方嘅吉日咧，其实有咩所谓啫？我只要同东东你一齐，嗰日咪吉日咯。 系啊，好浪漫啊！ 系啊， 即系叫啲人唔好咁斤斤计较，什么是吉日？ 冇错， 你嚟摆酒就 系 吉日 啦。咁佢就话俾你听，有大量咧六至九折嘅婚宴日子啊，或者婚宴半价。嗱，咁即系你如果 佢都有分咯， 唔系佢梗系有分嘅。 喂， 但系已经争一价噶咯，佢话俾你听咧。 六至九折啊， 系啊， 争几远啊？ 嗱，你制唔制？ 我制。 嗱，即系如果男朋友突然间带你上嚟，仲要炸加衣，我不如坐楼上巴士咯。啊，甜甜啊，你望下，其实使乜要拣吉日啫？你望下嗰度写住嘅，日日同你一齐都系吉日，不如我哋就拣礼拜二啦，咁样。 六折， 六 折 九真系争好远啊！ 用咗40% 嘅钱可以去做其他嘢。 嗱，你制唔制先？ 制。跟住我就要话啦，嗱，钱你都要照俾嘅，咁啊，即 系 咧平咗。嗱，我六同九折，真系争个三个折噶嘛， 争好多噶。 咁嗰啲钱咧就，咁我就可能有啲要求啦。咁 咪可以当礼金咯。 可以咁禮金咯，嗱， 真係爭咁遠啊！ 係啊，即係我諗係證明大家好介意咯。如果唔係佢使乜 嘢 吉日咯， 哦、 如果唔係佢點會用呢招啫？你平時搶下嘅旺日咧，佢梗係正價出售啦，甚至乎加價啦。咁、但係呢啲咧，即係冇乜人揀。 系 啦，所以佢焗住用呢招咧，就话俾你听啊，不如再平啲嗱。但佢唔止一个广告， 系 左右两个座位咧，另外一个广告都系佢个集团嘅，佢帮你咧说服唔到你女朋友， 再整多个， 再整多个 加强版。 系啦，可能隔篱女朋友都话我唔制啊，我哋都系一唔吉日咧， 唔 心唔聚财啊，少少钱啫嘛，悭你几廿万啫嘛。 你又睇下隔篱， 系啦，隔篱嗰个真系正中目标啊。 系 头先你话悭翻啲钱嚟做咩话？ 啊，悭翻啲钱嚟。 俾禮金啊，去 俾禮金夠唔夠實際 去旅行啊，又或者買鑽石咯， 老婆用 買鑽石， 再實際啲啊！ 哦， 結婚咯， 買樓。 买楼 系 佢隔篱嗰个广告点样打？ 楼盘广告， 唔系啊， 帮你做埋按揭。 唔系佢直情系一帮你说服埋佢话抢日期 系。 不如措手期， 哇 哇，有埋， 喂，冇得 输 啊！你 呢句 真系， 系好想代言啊！ 系啊，佢跟住真系中正喎，然后咧又系头先嗰对男女主角咧，今次又着翻啲翻工衫咧，佢就系咧。 咩地方呢？係一種嘅湯樓門口型。 係， 你睇得出係湯樓嚟嘅。 你而家即係話， 指呢啲樓咯。 你而家係啦， 全部都係啲好密集式嗰啲，唔知九龍城啊嗰啲唐樓區咁樣。 你住得咁樣，不如你諗下買樓咧，慳翻嗰啲錢，其實吉日做你，跟住可以上樓。唔即係你唔用吉日嘅時候，你可以上樓。 你唔用吉日嘅嗰個貴錢， 嗰個使費。 你話喂，佢呢個真係咧，其實中正之前 幾好喎、 啊。係啊，嗱，你有留意之前嗰啲新聞咧，全部都係嗰啲譬如嗰啲消委會啊，或者分界公司同你講話，有好多新人咧，因為擺樓擺酒結婚，借錢，借好多，係啦、 啊， 即係分分鐘咧擺大個頭之後咧，哇，大佬個找完呢筆數咧。食阿媽噶咯，要食幾日噶喎？係啦，佢而家直情咧，喂，佢而家主動用佢嘅生意角度 sell 俾你咧，唔使搶啦，我哋有啲平價嘅。 哇！咁呢個替補方案真係好好， 呢個替補方案 完善喎， 我覺得好好啊。就算咧嗰啲人冇諗住話啲樓咁貴，我買唔到樓啊，都仲有多嚿錢，即係提你話，其實你慳咗好多錢噶咯，你啲錢可以做嚟做咩咧？咁 哇！啲人情又唔會變嘅，哇！我 係啊， 冇錯， 係啊， 係啊， 你會話俾人聽，我其實咧就平。平咗嘅擺酒， 一萬蚊嘅， 人情咧你可以平， 係假唔會啦。呢、這個我哋揀呢個吉日嚟噶，所以咧你都要照樣俾人情噶。 咪你會提翻佢咯，因為你識睇噶嘛。咦，禮拜三擺酒嘅， 我可以打個字啦。係 喎，喂，阿John，你結婚都唔係吉日，你都慳咗少少啦，可唔可以平俾你啦？咁樣。 如果根據呢個人情嘅支付咁樣，如果我哋可能禮拜一咧，我哋就九折，禮拜二八折， 係啊， 咁樣俾咧，啊，咁又幾好喎。 係啊，喂，真係嗱，我唔知道咧，即係有冇啲準備擺酒嗰啲朋友咧？如果你見到呢類廣告咧，可唔可以改變到你啲觀念啊？非吉日唔擺嘅，非頭先我哋講話可能係禮拜六日啦，最正嘅，唔係呢啲日子你唔擺嘅，你會唔會都願意將貨就一就價呢？ 我覺得啦嚇， 你願唔願意咧？ 多咗人係咁樣嘅，認真地，因為真係咧嗰個價錢真係爭，因為你唔係講緊擺兩三圍啊嘛，兩三圍嗰陣時候，我星期六日啦，梗係，但係你講緊二三十圍嗰個數，真係一台平一千，二三十圍就兩三 九折喎，即 係嗰嚿錢可以愛嚟影嗰啲婚紗相啊， 冇錯， 又可以去動物園嘅 啦， 可以咩都好啊，真係最緊要係連首期都幫你計埋啊！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表态之。 系啊，有陈慧琳大日子啊，又你知道啦吓，有你嗰啲就 系 大日子啦。 只要你参与，系你结婚嘅咩即日子都系吉日啦。 系啦，嗱，琴日咧，我哋就讲咗咧，有呢一个长辈发放呢啲叫李小龙嘅影片啦，嘅小笑话啦，咁样。 系。 琴日收到另外一啲片，但系呢次就唔系笑话嚟嘅。呢啲真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收到咧， 咩啊？ 係衰嘢嚟嘅， 出唔出得街㗎？你講嗰啲 唔係唔係，佢係涉及一種悲劇㗎。我真係撞鬼你咧，即係無端琴日就有人咧 send 咗條片出嚟咧，佢就話：喂，好似係咧，即係佢哋最後一次嘅畫面咁樣，即係就話個空難咧，琴日咪我呢個阿塞俄比亞航空公司有個空難㗎嘛。咁咧，琴日我就見到咧，即係有朋友咧喺個群組度咧就 send 咗條片咧，佢就話：喂，好似係佢哋即係臨終前嘅一個片段咁樣。跟住話唔係啊嘛咁樣，跟住撳嚟睇啦，好短嘅啫，十零秒嘅啫。咁咧，你見到啲咩咧？就見到 飛機裏面嘅 飛機裏邊影出去佢嗰個叫做窗口嘅情況。即係如果形容一條片嘅畫面咧，就係你見到一個窗口，機艙嘅窗口啦，影出去啦。咁啊，見到出邊咧有隻飛機嗰個翼。咁然后呢就有埋出面一啲场口啊，咁呢你见到呢喺个画面里面呢就好似跌緊落去咁样嘅，然后就揈嚟揈去啦，跟住呢里面不停啲喺度尖叫啦咁样，咁十零秒之后呢你直情就见到个画面呢撞棒棒咁样咁样冇咗。咁当下一睇嘅时候呢，第一个反应一群组嘛，我都问佢我真定讲一个咁样，咁跟住我 friend 就话你睇下嗰个机翼上面个 logo 就係嗰个航空公司㗎喎，然后佢话冇人会攞呢啲嘢嚟玩啩咁样。好啦，咁样啦。 咁点解会咁快传到出嚟嘅呢？ 好啦，嗱，你就咁睇呢条片，即就咁听我形容，你冇得睇有啲唔公平嘅。 知道。 但係就咁听，你觉得可唔可信呢？呢条片。 我觉得条片好 juicy 嘅，即 系 好令人吸引嘅。 因为啱啱好一个悲剧发生咗啦嘛， 咁大家都好好奇，好想知道嘅。 究竟点咧咁 样？但系咧，我因为琴晚咧，我有睇一套电视剧，咁咧佢就咁啱有依个场面， 系咪啊？ 我就觉得点会有啊？我哋连揾个黑盒啊，而家都要揾好耐，又或者损毁咗，咁。我唔知道，哇，唔係喎，但我諗 咯， 可能有 電視劇都播咗呢條片。 唔係因為我睇外國嗰啲咧，唔係手機而家咧，咪有得可以擺上去嗰嚿雲嗰度噶嘛？咁可能都有機會嘅。 嗱，我 撈得切，撈得切啦，仲咪你喺飛機上面點可能？唔係啊，飛機嗰度點可能有？你除非你攞佢 WiFi 供應嘅啫。 唔係，有嗰啲貴價飛機有時有噶嘛？ 但係佢坐緊機翼嘅喎。 咪即坐喺飛機隔離啦，佢唔係跳上去。 即系我讲紧，即系佢普通位啦。 同埋我就系谂 紧，唔可信咯。 同埋我咧，人性嘅反应就系、是、假设吓，即系佢嗰个失事系咁突然咧， 系 边有人仲有心机影住出边，仲要上埋挨云度 咯，挨云度咯， 系啦。咁嗱，如果唔系想挨云嘅，我当你就咁影啦，即系你本能反应到，都第一好难有啦，同埋都爆晒噶。 系啦，都应该冇晒噶啦。 其实系咪广告嚟噶？跟住就话俾你听，无论何时何地 ，5G 都会陪住你。 系咁啊，咁啊死硬啦！ 系啊， 哇， 你咁样嚟领广告。 跟住咧，我有另一个 friend 咧，就即刻望到条片，佢就话：喂，大佬啊！又系 game 片段嚟噶，佢、 哦、 因为咧佢真系睇到咧喺嗰啲 CG 嘅图画咧，真系睇得出咧起狗牙啦，同埋出边啲景物咧就唔系真系一啲风景嘅图画，而系嗰啲电脑布阵出嚟嗰啲点阵图嚟嘅， 系 跟住咧就大家就话， 但系你睇嗰时你唔觉啊？ 你第一眼嚟唔会嘅，因为咧你就系觉得， 因为佢有个 caption 喺度讲紧话， 你就系失事啊嘛，你就净系睇住，跟住就话哇唔系咁大件事啊嘛，但睇完之后就发现咧。是不是咁无聊呢？ 咁但系你讲紧嗰间航空公司个名喺晒个机翼 图画嚟噶嘛？ 可以 key 落去噶， 佢 key 上去啫嘛，即系佢啲所谓电脑模拟出嚟嘅图画嚟嘅啫嘛。 同埋机翼好少可有嗰、那个公司品牌航空公司品牌个名喺个机翼度。 可能有啦，但系咧原来又系一个恶搞，即系咁样出嚟咯。但系咁啊，实在比较无聊啦。系啊，咁然后咧，第二个大家要留意就系咧，佢话而家出事咧就系嗰个波音嘅MAX 八咧737嗰个型号咧。咁佢哋有好多國家而家禁飛噶 咯 喎， 係，但係新加坡都禁咗。係 啦，但係我哋平時買機票嘅時候，你有幾可會留意嗰個航班係咩？ 我有留意喎，我有。 哦，如果係嘅話咧， 我會揀航班。 好精明啊！依個媽媽 真係要 坐咩機？坐咩機？咁當然咧，我哋唔係好認識，即係邊 啲機種啦。 係啦，不過隻威勁喎，咁 係啊！我諗以後咧，大家都要留意多少少啊！即係無論係你收翻嚟嘅影像片段，定係你 book 機票嘅時候，咩機種咧？真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任浩峰报道新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尹兆坚话：新一期居屋有机会是最后的小阳春，未来居屋建屋量将会在2022年至到2023年开始回落，将会低于长远房屋策略的数量。尹兆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话：新一期居屋的尺价仍然昂贵，建议进一步降低价格，但是他相信新一期居屋的申请人只会有多冇少，超额60倍将会是基数，将会是基线。至于元朗马田博的青年宿舍，预计在2021年落成，提供1680个宿位。尹兆坚话：成功入住的青年要放弃轮候公屋，但是相信部分年轻人会愿意放弃，因为目前18岁申请公屋人士轮候时间长。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将会设立大湾区发展办公室，并且建议委任一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负责制定并且统筹大湾区的整体政策。局方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有需要尽快成立一个专职的大湾区发展办公室，由于办公室工作涉及多个范畴，亦都要进行深度协调，因此有急切需要开设两个首长级编外职位，为期四年，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以及助理专员。专员的月薪大约26万，助理专员月薪就大约18万。全国政协会议朝早在北京闭幕，会通过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政协提案审查情况报告。政协会议的政治决议案中有关港澳台的部分和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差不多。政协会议继续强调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港澳特区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推动落实好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促进内地和港澳青少年交流，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美国司法部揭发历来最大规模的大学入学欺诈案，50人被捕，包括荷里活女演员、富裕家庭家长，他们被指在2011年至到2018年透过贿赂大学运动队伍教练和入学试考官，协助子女入读心仪大学。司法部官员说，涉案的其中一名荷里活演员被指向大学负责入学试的职员支付$15,000，协助改正女儿考卷上的错误答案，令到得分大幅提高。另外一名演员被指向南加州大学蛙艇队教练支付$500,000，令到两名女儿可以利用蛙艇队员的身份考入大学。案中58岁的主谋被指犯案多年，总共收取$2,500,000的贿款，他和多名涉案的教练都已经承认控罪。天气方面，是大致天晴，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东风，下周是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早晚清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94点，跌咗224点，总成交额337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0点，跌咗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83点，跌咗15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平安84.55仙，系升咗1.35仙。腾讯控股356.6，跌咗4.4；友邦保险77.95，跌咗2毫；港交所274.4，跌咗3蚊；南方 A50 13.94，跌咗1.02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是 7.85， 日元 111.16， 瑞士法郎 1.008， 澳元 0.705， 加元 1.337， 新西蘭元 0.684， 人民幣 6.71， 英鎊對美元 1.309， 歐元對美元 1.129。 日經平均指數報 21,199 點，跌了303點。港金現價報12,210蚊，升咗88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304.77美元，賣出1,305.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小榄对出中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深井噶，就是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小榄中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深井啦。大老山隧道入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龙翔道桥面噶。重复多次啊，大老山隧道入沙田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桥面。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新围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136来回、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啦，同埋清水湾道正直之大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Blue.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我想去进修啊。 啱啦。为了帮大家提升自己，持续进修基金将会优化。今年4月1号或之后开课的课程，资助上限会由1万元加到2万。 我知道，以前未用晒的资助都用得返，申请有效期和次数都没有限制。 年龄上限提高到70岁，还多了课程揀。上基金网页或者打3142-2277了解一下啦。 香港亚洲流行音乐节已迈向第九届，今年以亚洲音乐多一点为主题，继续推动音乐和谐。3月22号晚，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来自内地的丁世光、香港的张敬轩、日本 Gakuto、 韩国 NCT 127同场献技，想亲身到场支持的听众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de in Hong Kong 啦。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头火势啊！呢阵子咧，呢个爸爸咧，好勤力，好勤力，系啊，因为点解？因为佢又计划紧嚟紧同佢阿仔一齐去下旅行，唔知道今次佢对自己有几多个 percent 嘅信心，可以啊令到呢个旅程系可以愉快、开心，个仔同佢合作咧哈！好，自我评审自己有几多分，自信心威同阿仔去旅行，我哋有请呢个爸爸曾志豪。 嘿、hey, 好似头先个广告话斋同我一齐出门口就日日都系好嘅行程啦，系咪真系喎。小朋友只要同屋企人出去玩嘅，去边度啊你落楼下佢都觉得呢个行程系好嘅。系我知道，如果淨係落楼下嘅话佢唔当系行程嘅，佢仲会秒我嘴添。放心啦，我整装待发，今次冇甩拖。 所有泡菜粉丝，唔知呢轮你会唔会非常伤心呢？个感觉就好似食咗十啖好辣嘅泡菜一样，真系眼泪鼻涕流晒出嚟。点解会咁噶？系连我都感动埋一份。呢一个咧，韩国啊，偷拍性侵犯事件咧，真系哇，越烧就越旺啊！几日前可能佢仲系天之骄子 Big Bang 天团嘅成员，几日之后已经要退出呢个娱乐圈。几日前可能嗰位朋友，哇，佢个名仲叫又俊又英嘅，而家咧就变咗狼狈回国，仲要俾人哋咧围攻嘅。佢哋全部本来都系咧光鲜亮丽嘅明星嚟噶，但系一下子咧你就觉得佢全部变成卑鄙咸湿佬。系啊，而家你见到嗰啲嘅罪状咧都几触目惊心嘅，性侵啦、偷拍啦、喺咸湿群组里边讲嗰啲说话啦、upload 嗰啲影片啦，而当中咧仲会涉及一啲咧好似系制度性嘅问题嚟嘅，譬如咩咧？譬如之前咧就由嗰个胜利嘅夜店咧就发生呢一个。一条龙啊，帮啲男顾客迷魂女顾客，仲要开埋间 V I P 房俾个侵犯人哋嘅呢一种一条龙嘅服务。喂，呢、這个仲唔系制度化，系恐怖过咧？即系你就咁去，即系吓，即系喺度，即系猎艳咁样嘅。而当时呢单案件咧，我觉得更加恐怖嘅地方咧、就是，就系嗱，有人见到啲即系职员咧想侵犯啲女顾客嘅，咁所以咧嗰、那个市民咧就想阻止，点知俾人打翻转头。佢报警啦，嘿，点知警察嚟到咧，将呢个原告当被告拉埋佢翻去添。嗱呢件事咧，我谂先至系咧，即系引起咧韩国市民咧最后啊嗰个公愤嘅。因为如果你话净系咧停留喺即系娱乐圈里边嗰啲咩娱乐场所啊嗰啲即系淫乱事件咧，可能佢哋都仲未有咁大反应嘅。但系如果你涉及埋呢个警察咧，可能有包庇嗰个娱乐场所嘅话咧。呢、这个就社会事件嚟噶啦，喂，你唔好忘记，韩国呢几年咧，其实都有好大嘅社会改革嘅。佢哋嗰个崔顺实事件之后咧，其实大家对好多嗰啲权贵啊、贪污啊、特权呢啲咧，心痛互绝，开始就发觉，喂，唔系嘛，我哋唔系继续要俾呢啲门阀啊、权贵咧，就垄断咗成个韩国社会嘅公平系嘛？嗱，所以咧呢、这个事件咧，其实都真系涉及好多呢一啲叫做社会公义嘅问题噶。所以你系想象唔到噶，佢哋嘅即系娱乐圈新闻事件咧，去到最后咧，其实系有超过200,000人咧去咗咧南韩佢哋嗰个青瓦台嘅政府嘅一个联署网站度咧，就要求彻查事件。咁因为根据佢哋政府嘅规矩咧，喂超过200,000人咧，联署咧，佢哋就要回应噶咯。咁所以你谂下，系引起几大嘅公愤先至得噶。最紧要系咧，如果你睇下即系韩国一啲新闻咧。你就会发现佢哋真係对呢啲所谓嘅艺人啊，佢哋嗰个行为检点嘅道德要求呢好高㗎。听讲呢，如果你真係掂少少嗰啲无论係毒品啊嗰啲呢，真係永不录用㗎。但係又好矛盾㗎。你越係有一种呢对佢哋嗰个道德嘅约束啦、压迫啦，佢哋就係越有呢一啲所谓嘅道德嘅破坏俾你睇㗎。如果你用今次呢一个即系韩星嘅叫做淫乱风波事件咧，你就发现佢哋喺群组里边讨论嗰啲内容，又或者表现出嚟嘅行径咧，真系吓死你个噃！除咗你话即系不停会吓、所谓猎艳之外咧，佢哋有啲对话咧就话：嘿，喺丧礼度啊，一见面就同佢，嘿，同佢开心咗啦咁样。哇喂，丧礼里边，而佢哋对话里边嗰啲内容都系包括有话：喂，你觉唔觉得嗰个女仔好似一间餐厅咁样啊？即系呢啲形容词咧，相信你明白系讲紧咩意思嘅。呢度亦都反映出第二个问题嘅，韩国女星咧喺嗰个娱乐圈里边咧，都系属于一个即系制度压迫嘅牺牲品嚟嘅。佢哋有阵时成日都会传出咧，就系话压力啦，又或者要提供呢个性服务啦，往往佢哋可能都系俾人哋当系一个咧即系使用嘅对象咁样嘅。所以过往咧有几个嗰啲女星咧不堪受压咧系会自杀嘅。所以咧，你睇完呢两单新闻之后咧，我谂你应该对住呢啲即系比较风光一时、无限叫做即系光鲜嘅韩团咧，我谂你下次会对佢哋有更多嘅同情。原来佢哋可以有机会喺电视机前面亮相，背后可能经过咗重重嘅黑暗噶。 风头火势，佢都系嚟自娱乐圈嘅一份子。佢，但系个样系好纯真哦，个身形亦都令你相信佢应该系冇份去欺压人嘅。因为如果咁都俾佢欺骗到嘅嗰位，都应该好少学啦。我哋有请，应该系纯洁白璧无瑕，东东。 去到纯洁兼且白璧无瑕，点解曾志豪你知嘅？莫非你琴晚偷偷地入侵咗我屋企？ 我有睇你嘅群组噶。 哎呀，好惊啊！好彩我入边所有嘢都光明正大嘅啫。 佢讲嘅餐厅真系餐厅嚟噶。 系啊，一路以嚟咧，即系我都好想咧去考翻个车牌嘅，但系咧奈何咧，即系我一话，哎，我去学车啦咁样，我就啲工作咧就会接踵而嚟，咁所以咧我成日都挂喺后边嘅。只要咧我好努力咁话我去考车牌咧，咁就会有更多嘅工作翻嚟，咁忙住咧，咁系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不过其实咧，作为一个艺人咧，又或者因为普通人都系啦，有个车牌其实真系方便好多嘅，因为你出出入入啦。即系有架车，即系代步啦，咁又可以接载屋企人出出入入啊，咁同埋最紧要咧，我哋成日都会有好多衫啊，又或者好多剧本啊，要摆喺架车度咧。我真系成日望住其他嘅同事咧，我都系好羡慕佢哋噶，因为佢哋平时咧又唔使点样带嘢，喂，我所有嘢啊都摆晒喺我架车嗰度噶。咁啊，同埋另一样嘢就系、是、最方便就系咧，得闲咧，我哋啲通告咧，可能中间有啲时间啦，咁你又想搵个地方休息一下，佢架车咧就真系最好嘅工具俾佢哋瞓觉，简直咧系佢哋第二张床咁样啊！咁啊，到而家咧，我都仲系未有车牌，亦都未有车啦。咁啊，变咗有时收工咧，即系半夜。咁啊，好眼瞓噶嘛，咁有時咧就係要可能要叫一啲接載嘅車嘅服務啦。啊，咁我今日咧就見到一個咧，即係關於咧呢啲接載車嘅一個新聞。咁佢就話咧，誒、佢公布咗咧2018年咧失物認領指數啊。咁我就喺度諗啦，啊，有啲咩嘢會遺失喺嗰啲車上面呢，咁都離不開嘅，一定呢係會有嗰啲手機啊、電話啊、衫褲鞋襪啊、遮啊、水壺啊、鎖匙啊，咁樣咁好正常啊呢啲。咁你點知呢，佢就講咗一啲最令人意想不到嘅失物。咁我就唔全部講晒俾你聽啦。咁我就見到呢有啲呢真係好好笑㗎。佢喺度話最令人意想不到嘅失物包括有月饼，咁好明显就系大家去送礼嘅时候咧，就攞咗盒月饼谂住送俾人啦，但系点不知咧就唔记得拎落车啦，咁都仲未算，有购物嘅手推车，即系佢连成架手推车都摆咗落人哋架车度，嗱呢啲车里咧仲有包括另外一架车，就系唔记得拎 B B 车，咁佢就抱咗个 B B 落车，但系就遗留咗呢个 B B 车。仲有一样嘢，一定系小朋友嘅，就系、是、恐龙 3D 立体书，佢就摆咗喺架车嗰度。嗱、啊，曾志豪而家即刻喺度话，佢啲小朋友咧有机会， 我都有呢本啊。 哦，原来系咁嘅，曾志豪小朋友下次落车咧记得拎啦。但系我谂最估唔到咧，系有乘客咧摆过一部抽湿机上车嘅。但佢成部抽濕機咧係冇拎走嘅，咁咧而佢個統計入面咧，咁亦都會有話俾你聽咧，邊一段時間咧啲乘客係最健忘嘅喎？大家又估下，你覺得係星期一、星期二定星期五、星期六定星期日咧？佢咧暫時嘅統計就係話，星期五同星期六咧係大家最常咧唔記得拎走啲嘢嘅，而晚上嘅六點至八點咧，亦都係最健忘時間啦。嗱，咁我諗呢啲時間咧都係大家可能收工啊咁樣嘅。咁亦都去列出最後一項咧，就係話，一年入邊咧接獲最多報失嘅個案日子咧，就係喺2018年嘅10月16日至11月7日，係最多人打電話咧去話報失嘅。其实咧，我哋唔好话即系睇小搭车啦。有时咧，即系你留低咗啲嘢咧，你又会好恐慌嘅。咁我又见到咧，有对澳门嘅老夫妇啦，咁佢嗰阵时咧新年嘅时候咧，就唱咗好多利是钱，咁样就谂住咧派俾啲朋友啊、孙啊咁样啦。咁咧嗰度有成3000蚊嘅，对于一对老夫妇嚟讲咧，真系好宝贵噶。 咁好彩咧，就有個好心嘅司機咧，即係佢就冇貪心啦。咁咧佢就勞不拾遺咁樣咧，即係俾咗佢嘅，俾翻佢哋。咁呢個司機咧就真係好值得我哋表揚嘅。咁咧喺度提提你。好似我一样，我收工呢如果搭车嘅时候呢，因为都系三更半夜啦嘛，你精神状况应该都好散漫，亦都好眼瞓㗎嘛。上车记得呢带返条安全带。如果呢你觉得我咁样讲完之后呢，你都觉得诶、未够说服力嘅，上网可以睇一睇纽西兰嘅交通部呢，佢将十位车祸嘅幸存者嘅一啲照片呢俾返你睇。佢哋系重现返嘅，佢哋而家呢已经好返，但佢哋呢化返佢哋当时发生意外嘅妆俾你睇，你每一张图你都会见到一条好深好深嘅安全带痕。今日证明咗啲咩呢？无论你高矮肥瘦，身体强壮如牛都好，当发生交通意外嘅时候，保护到你嘅都系一条安全带。记住扣好佢，好好活下去。风头火势，今日阿田一翻到嚟就泼扇，其实我好鍾意佢泼扇，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日翻嚟开风骚嘅时候，阿田就系泼住把扇，我就望住佢，啊乜今日天气真系好热咩？跟住佢就话系啊，唔使理我噶，我成日都系泼扇嘅。跟住阿祖就同我讲，系啊，佢系泼扇公子嚟噶。 系啊，咁我由乐富行上嚟啊，嗰条斜路嚟噶嘛，咁我都要力都要气噶嘛，咁所以我咪泼扇咯。 我哋知道你其实最想呢个节目改个名噶， 系啊， 叫做风扇快活人，咁你唔使泼啦。 除咗咧，嗱，小朋友咧每日咧翻学要孭住一个几乎重过自己嘅书包之外，喂，好多成年人啦，你翻工都系一样要孭住个大大嘅袋啊！嗱，侧边孭嘅有，斜孭嘅有，手腕嘅有，背囊嘅有，各色其色咩都有嘅。但系你个袋嘅重量呢？啊，唔知道你喜欢用咩类型嘅袋啦？嗱，早几年前咧，我试过咧用手腕袋啊，咁啊冇得。孭喺膊头嗰只啦吓，咁啊初时用嗰阵咧都 OK 嘅，但系用到夏天嘅时候咧，哇天气热咧又手寒咧，哇只手攞住个袋其实好唔舒服嘅，于是我就将个袋挂喺我嘅前手臂度，系如果攰嘅话咧，咁啊交换咯，又左手孭完又挂右手咯咁，但系大多数咧都系挂喺右手嘅。结果点啊？结果自此只右手就只要用得多咗，同埋用耐咗嘅话，又唔记得交换，你只手就开始冤痛啦。我问下医生，医生话哦系啊，因为你长期劳损手腕或者系挂喺个手袋，令到只右手劳损啊嘛。吓，点解会咁样嘅？系咪就因为你长期用咯，嚟换手咯，咁啊挂者系手度咯咁。仲有其中一个原因，最重要就系呢个袋重啊！嗱，相信大家都应该冇称过你个袋有几重咯，嗬？咩都执入去啦，闲时又唔执翻啲嘢出嚟啦，久而久之，你日日就孭住个好多无谓嘢，但又好重嘅袋啦。嗱，有专家就话啦，无论你用咩袋啊，只要咧过重咧，只系过重啫，就会有机会咧对你嘅肩颈造成压力。唔好睇小呢个袋嘅重量啊！佢话呢个压力咧轻则咧就令到你肩颈膊痛，仲有会出现高低膊。重真咧会令到你咧脊柱侧弯啊！咁咧佢就话啦，即系如果试过脊柱侧弯嘅朋友，你就知道嗰种痛苦啦。但系长期咧攞住个重袋嘅你，但系喺未痛之前，喂，烦你真系快快执走你个袋里面有啲无无谓谓嘢啊！嗱，所以咧嗰啲电脑啊、平板电脑啊、电话啊，都标榜自己个机身咩啊轻巧咯，呢个都系卖点嚟嘅，其实都系重要嘅，因为好多时啲翻工嘅朋友或者学生们咧，成日都要长期攞住个电脑，哇，你个电脑又～孭住个袋里边，咁如果佢唔轻嘅话，又重咧，真系会令到你咧个膊头肩颈啊发生问题噶。如果咧开始发现咧自己肩颈痛或者紧嘅时候，得闲真系做下拉筋动作，系会帮到你噶。 散乱舞姿，离别时梦萦一次， 夜了又再度编织睡梦儿，热爱是再没意思，谁终止我的八字，若我哭了别介意。我想你再想你，思想已透支，曾共舞心拥抱，话别动人一舞，越捉你越真爱，全情地爱，祝福你在可见的未来。护送赠告别句子，凝望时未能会意，在某夜舞罢一曲再会时，没法事再让你知，情深的一点心意是这么一句 I love you。 我想你再想你，思想已透支，曾共舞心拥抱，话别动人一舞，越捉你越真爱，全情地爱，祝福你在可见的未来。最深刻的爱，最深人脑海，离别了分开了，热爱未改，深深里极深爱，仍然是你，就算分隔亦跟你相爱。再想你，思想已透支，曾共舞心拥抱，话别动人一舞，越捉你越真爱，全情地爱，祝福你在可见的未来，深深里极深爱，仍然是你，就算分隔亦跟你相爱。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其实昨天都有新闻呢，就说有隻大型物体啊，摊咗喺我哋嘅海面上㗎啦。 浮过嚟，浮过嚟 嘅。係啦，阿东东见到系觉得好靓㗎喎。 係啊，灰色㗎，又几有型 喎。 係啊，我鍾意㗎，所有大嘅嘢我都鍾意㗎。 係啊，真系似你自己。我呢个咩37米咁高。呢个叫咩 ?Companion。 係 啦，咁佢就摊咗喺个码头度。因为我今日搭巴士见到啊。 即系佢准备就水啊。 係啦，但我最鍾意就系啲乘客呢对佢个反应。我隔篱嗰两个师奶呢望住佢平。就问咗个， 嘿，你睇嗰个，喂，个灰色嗰个咧，咩嚟噶？好似买桥喎， 系啊系啊， 佢真系讲有啲乡音咁样咧，系啦，佢唔知咩嚟噶，你之前有只鸭啊嚟过噶啦， 系佢都知定噶， 佢都知定噶， 咦，唔中意啊？咁大狗喺度飘嚟做乜嘢啦？ 哎呀，我阿爸真系咁讲啊， 灰色灰沉沉喎， 系啊，佢就我阿爸又系咁讲， 但系我觉得有呢啲嘢嚟咧系好事嚟嘅，点解咧？我哋仲有个海俾佢漂啊嘛， 系 如果你填得咁上下嘅，下次佢去边度啊？喺城门河咩？唔通我哋应该感激嘅，仲有咁大只嘢喺个海度漂浮啊！ 注入智慧同埋力量，共筑中国梦，画出最大嘅同心圆。政协会议以2119票。 通过政协会议政治决议案，同时亦都通过政协提案审查情况报告。澳洲枢机主教77岁的佩尔性侵儿童罪成，被判监6年。主审法官在判刑时批评佩尔的所作所为对受害人造成长远和不能磨灭的影响，不要将自己塑造成为代罪羔羊。佩尔被指1996年在墨尔本一间大教堂担任神父的时候，性侵2名13岁的诗歌团男生，是历来被控性侵的最高级神职人员。天气方面，华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下午渐转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早晚清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指数系报28,762点，跌咗157点，总成交额44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5点，跌咗14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9,740点，跌咗10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平安84.35，升咗1.65。腾讯控股357蚊，跌咗4蚊；友邦保险78.2，跌咗5仙；港交所275.6，跌咗1.8；南方 A 5013.98，跌咗8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10.276，瑞士法郎7.792，澳元5.54，加元5.876，新西兰元5.37，欧元8.8578。每百日元对港元系7.0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5.46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199点，跌咗303点。港金现价报12,210蚊，升咗8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5.12美元，卖出1,30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啊，未清理。咁而家咧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已经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啦。咁就系大老山隧道方向沙田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啊，而家咧非常之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晶花园。另外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咧第三线有坏车，而家挤塞，龙尾去到荔枝角消防。就是长沙环道方向旺角近住大南西街第三线有坏车，龙尾荔枝角消防局。跟进多次，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小榄交汇处中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但是现在近住豪景花园这一段去屯门方向都还是慢车，龙尾去到深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公路六合村方向九龙，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 FM, we are a family.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又话自己冇阴谋。 吓？咩啊？你讲边个啊？ 我讲紧郑子成啊！ 唔系啊嘛？你讲真噶？ 4月1就知做乜？ 2020年12月1日起，免费电视广播会全面数码化。 都是五条模拟频道会终止广播。用紧模拟电视机的观众唔使惊，仲有一年几的时间准备，只要装个机顶盒或者换数码电视，就可以继续睇免费电视节目啦。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下年12月1号开始啦，查询可以打36555618。 从前有一个小说家，他偶在家等灵感道，忽然间有人敲门。 咪喐，生活真是好苦闷啊，你快啲讲个故仔帮我脱离呢个现实世界。 稀奇古怪的故事是以色列当代最受后生仔欢迎小说家艾加海雷的风格。电视节目31看世界，今集一起看下他的创作之路。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不如咁啊，等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咧就系桂花田，我结咗婚噶，老公叫我华，仲有两个仔女噶。 唉，好失望啊！我仲以为揾到同类笋盘添。仲有冇得拣啊？ 哦，有噶，我系黄耀祖，我有只狗咧叫摩尼公主嘅。 你系我师兄嚟噶，读演艺噶嘛？我崇拜你 OK 噶啦。 OK， 咁你自我介绍一下先啦。 哦，我啊，我青春啦、啊，活力啦、啊，魅力过人，笑容可掬啊！ 先等先，等先。 监制，你揾个咩人翻嚟开麦啊？ 点解可以仲夸张过我哋噶？ 唔系啊，我好中意听《丰收快活人》噶，一个礼拜听足7日噶。 呢句咪讲大话咯。 哎呀，唔系话早早，我哋可以上网重温听《丰收》噶，叻仔，插得好。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气温就22度，相对湿度57%。 你攞咗阿东东嗰啲嘢做嘅？ 气温22度，湿度57%，咁今日大致天晴啊！ 重要嘅事情可以讲三次噶嘛，唔啱你都讲一次啦。 好啊，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57%啦，其实都几干吓。 嗱，你发觉一个天气有三种演绎方法 嘅，系啊， 我嗰个就冇感情嘅都讲出嚟， 系啊，因为你冇留意到， 你就扮可爱嘅， 你纯粹 咩？我扮可爱，你做乜攻击我啊？你头先又话我纯情嘅，又话我咩白色 可爱咯？ 咪扮 咯， 你真系信以为真啊？佢讲嘢， 哎呀！唔系一阵线嘅呢边， 系啊，未有句号之前都唔好信啊，真系。OK， 好。 嗱，有时咧，即系我相信下呢啲事咧，应该系阿曾志豪发生嘅多啲嘅。 系。 东东我就唔知嘅。 咩嚟噶？ 因为好多时咧，啲人咧，譬如叫你做嘢咧，你叫你做咧，你就听完哦，咁我做啦咁，就唔会经过你嘅大脑去分析啊，咁我究竟去点做咧咁嘅。 佢话我唔用脑啊。 唔系啊，即系话 你会啊。 系啊，我而家都系话你唔用脑。 系啊，你唔系唔用脑。 冇可能系我唔用脑，但你冇咗嗰樣嘢， 反過嚟又被攻擊，冇得用添啊！ 冇得用，唔係唔想用，冇得用。 係 有啲即直接劈透嘅聲音咧，講叫你做嘢咧，你就去照做咁樣。 即條件反射， 係啦。即但係竟然咧，即聽住照做咧，你就做咗之後咧，你就會出現啲好 錯事、 好搞笑嘅事咧，冇話錯嘅，你都做咗嘅。譬如 ，OK， 嗱，你阿仔 好 啊，嗱，阿東東，你都要處境裏面咯。 係 阿仔瞓咗喺个车度，个车啊， 系， 即系佢可能瞓着咗，啊，咁咧可能个太太咧就话啦，喂，爸爸，你抱阿仔咧就翻上屋企嗰度瞓啦，咁样唔好吵醒佢啊，咁， 好， 咁你估阿爸点做啊？ 咁咪抱住阿仔上去咯， 咪上去瞓咯。 嗱，呢个阿爸咧，佢就照单全收啦，哦，抱阿仔上去啦，咁，阿仔坐咗架车嘅卡车里边， 哦， 佢就嚟为个卡车咁样拎咗翻屋企，摆喺张床嗰度啦。咁就我拎，我拎佢翻。 因为你冇叫我将佢由卡车解锁， 系啦。 咁啱啊，个仔可能瞓紧啊嘛，咁我咪 我明白。 佢真系连埋个家私，将个 B B 咧摆咗床嗰度。 你明唔明呢个系咩意思啊？ 你明唔明啊？ 你明唔明呢个系咩意思先？ 爸爸，你解释下。 你明唔明呢个咩意思？ 我唔明啊，爸爸，你讲啊。 你可以见到呢个家庭关系里边，个女性系处于至高无上，经常欺凌。有道理就有道理，冇道理都系有道理，绝对优势嘅女王状态。 系， 所以个男士听到就话：佢冇话除卡屑，会唔会有心意嘅咧？如果我立乱除卡屑嘅，会唔会俾佢闹咧？哦，可能我除卡屑，个仔就醒啦，个仔就醒就达唔到抱佢上去瞓嘅目的啦，咁都系唔好制啦，成个卡屑抱埋上去先。 呢个爸爸 系啊， 生活压力好大啊， 你 feel 到 呢个家庭压力，我头先睇佢幻想个样啊，历历在目，好似好亲历其境咁啊。 所以你咪话呢件事系咪曾志豪发生喺佢身上？ 如果冇事实根据，嗰啲就叫幻想；如果总结过往经验嘅，嗰啲叫做推想。 系。 你甚至乎有體會添啦，而家係咪啊？ 有冇試過啊，曾志豪？ 你講開就有嘅，但係我霎時之間忘記咗、 哦。我慢慢嚟，我仲有幾個嘅。 仲有幾樣添啊？ 我老婆又叫個老公做嘢，喂，老公啊， 係咪同一個老婆嚟㗎？ 係有幾多個老婆啊？ 老公啊，唔該你咧，將嗰啲晚餐咧就拎去焗爐嗰個焗啦嚇，120度咁樣，咁跟住咧。结果 哦，将个晚餐 我估到啦， 系点咧？ 我估诶，佢连埋啲诶保鲜纸啊、咩纸一齐摆晒入去焗咯。 呢、个就诶，佢、都冇嘅，佢都诶识得打开嗰、那个嗱、都识得打开嗰啲盖嘅，系啦。诶，拎佢焗炉里面120度啊。 冇讲焗几耐。 冇讲焗几耐， 佢净系搵120度啫喎。 系啊， 于是乎咧，个老公咧就净系摆咗去教120度 走咯。 佢冇讲几耐啊嘛，系啊。 曾志豪， 于是乎唔开都冇开过。扭热度， 扭热咗啫嘛， 扭热咗，佢应该有时间噶嘛，系咪啊？ 冇插电掣， 唔系。 个老公话：，哇，原来煮餐饭真系唔系简单嘅咁样。 一路都冇热过，因为冇时间。 佢有开时间嘅， 有开时间嘅， 系啦， 摆落焗炉到120度， 系啦， 将个晚餐哦，将个晚餐摆落去，佢就将所有嘢都摆晒落去，饭又摆落，汤又摆落去， 咩系咯， 鱼啊蛋啊全部。 你真系觉得你自己会咁做系咪？嗱，呢个老公咧都唔系嘅，佢都系摆咗嗰盒咧要挤喺焗炉里面嘅。佢就话啦，哇，真系刁转啊！真系煮餐饭原来要120度，佢攞咗个尺，即系度120度嘅 低 能， 哇 咩啊？ 即系个角度啊，120度， 摆120度， 系咪玩嘅呢、這个？ 我唔知啊， 你系咪玩噶？ 嗱，即系佢 呢攞嚟验噶咯，呢啲 好冇脑啊，呢个 系咯。 点都好啦，咁跟住话，哇，原来太太煮餐饭都真系唔容易，要攞把角尺， 要学识数学噶， 120度咁样。 癫咗啊呢、這个！ 所以咪佢话咧，佢哋系直接听到外啊，将啲嘢食摆喺焗炉120度，咁啊就120度咯。佢唔系谂住扭佢120度，即系嗰个啊嘛。嗱，头先你都叻仔，你哋都知道要扭到120度嗰个热度。咁样系啦，佢好多时啲人都会咁嘅。好啦，跟住 最好多时啲人都会咁。 唔系啊，即系话直接你听咗嗰个声音就算啦，佢冇即系话， 即系佢系照字面嘅意思咧就去做，佢就冇理解里边 啲 嘢嘅。 呢 啲 真系冇 脑 嘅，系啊，佢咪就话冇经过大脑就听声音去做咯。好啦，又唔系太太同老公咯，好嗌餐，嗌快餐， 系 快餐， 系啦。咁咧就话啦，哦唔该，咁即系佢张单咧就。寫住，有啲人咧收到張單就睇住啲字做嘢噶嘛。咁呢度咧就係、是、一個麥叔叔裏面嘅餐嚟嘅，嘅嗰個漢堡包啦。咁佢就話啦 ，only ketchup 咁樣，係啦， 仲有要 ketchup， 係啦，就寫住咁樣啦。 係 嚇， 跟住咧，咁其實可能個包裡面好多醬汁噶嘛， 有沙律醬啊， 可能佢淨係要唔要沙律醬，淨係要茄汁咁樣。 哦、 你估個包出嚟係咩嘢？ 咪真係淨係得茄汁咯， 淨係得茄汁咁樣， 係咯， 一個紅鹹鹹嘅包。 但係先應該點樣嗌啊？你話你走汁走其他汁啊？ 佢就 即係淨 係 走淨茄汁。咁啊，真系得茄汁。 咁样嘅，佢用英文嘅，咁佢就冇其即系冇中文字，咁可能即系中文字，可能走乜走物啦，或者系咁样。咁佢就话嗰个包， 唔系哦，即系成个包得翻个皮。 Hamburger only ketchup，only ketchup 就系一个包。 呢个有啊，呢个以前有摆过上网噶，佢好似就系话同嗰个店员讲话唔知走乜嘢嘅时候咧， 我一个汉堡包只系要番茄酱啫，咁样。 系啦，即系话佢唔要其他嗰啲配料。酱汁 系啦，咁嗰啲人咪照单咗，哦，你要净系茄汁嘅包啊嘛，咁咪茄汁包俾你咯， 系啊，即系净系得咁样嘅，系 啦，可能佢系 vegetarian 咁样咧，佢系素食者咁样， 系啦 ，OK 好，嗱，咁啊呢个可能你又嚟啦，老婆叫我老公。 你又嚟啦，系又系你噶 啦，又系你啦，我唔知东东会唔会， 机会都唔少嘅，系啦， 啊 OK， 阿老公啊， 系 帮我咧。将袋薯仔批一半啦，咁跟住拎去十。 嗱，呢个陷阱嚟噶， 呢个明啊， 呢个真系陷阱嚟噶。将袋薯仔批一半，你理解先。 系啊， 你收剧本都要理解下噶，系咪先？ 咁多几格，你又知道有啲中国 味。我一谂啊，我已经谂到佢会将个薯仔批开一半，然之后掉落去啦，因为冇叫佢批皮啊嘛。 唔系， 即系点啊？ 薯仔批一半系咩意思啊？ 薯仔批一半。 嗱，咩叫薯仔批一半啊？你唔好以为自己阅读到女人嘅谂法。 个袋里面啲薯仔帮我批一半啫，你去食。 起码有两个套路可以出到嚟嘅。 系， 丈夫 A 就会薯仔批一半。呢度有十嚿薯仔，批一半即系批五嚿， 批五嚿， 即系有五嚿批，有五嚿批， 系 啊咁刁转嘅煮餐饭真系难， 系系呢个系 套路 A， 系呢个套路 B， 老公 B 薯仔批一半，即系全部切一半咯， 系啊，我就系咁谂啊， 系啦，全部哈哈哈咁样开半嘅， 开半啊， 系啦， 啊， 又或者老公 C， 老公 C 就系净系摆一半落去咯，唔批咯。佢话薯仔批一半啊嘛，掉晒落去啫嘛， 唔系应该系应该系批一半，就净系批咗咧佢个南半球啫， 系 北半球啲薯皮咧继续 keep 住嘅， 系咯、 啊，老婆可能有啲新嘅整法， 哎呀好 难 啊， 点食嘅？ 跟住呢个老公啊， 老公师啊嘛， 嗰个老公真系将个薯仔批咗一半，剩翻下半橛，佢冇批皮啦已经。 唔系点知道呢个系咪装饰嘅一部分嚟噶？哇，老婆煮餐饭啊，真系好刁钻啊！ 系啊，原来咁深奥嘅。 系啊， 佢话真系有阵时好搞笑，佢有啲外呢啲多数都系外国 有原因嘅，你知唔知啊？我又要讲翻个男士嘅苦衷俾 你 听啊！ 谂到你自己个案未？ 我仲未谂到个案，但我将个心路历程话俾你听。 系 呢啲情况，其实要解决嘅问题好简单嘅啫。譬如话，你问清楚个老婆。你嘅意思系批呢度啊，批嗰度定批呢度？系咪本来就解决到先？ 其实只要一问就 系咪？ 但 系 你试下 问啦，冇错。 试下再问多一次。 点解唔问咧？ 系啊，你试下再问多一次，我火都嚟埋 啦。啊、即系你会唔会啊？导演叫咗你，喂，咁样演绎啊？ 我立即好啊，冇问题，我会做到噶啦。 但其实你 get 唔到噶嘛？ 系，但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嘅，咁咪自己试下做咗先咯。 系啦、啊，点解你唔够胆问啊？ 因为怕打扰到佢咯， 你 feel 到个导演唔友善啦、 啊，咪咯，肯定个老婆火嘅，你先唔敢问。 咁导演好忙噶啦嘛，咁啲太太都好忙噶嘛，日日处理咁多嘢。 冇错，我试过，我唔记得咗具体内容，因为太多。 好， 当我去到超市，我收到 order 要我买嘢嘅时候，我只系打咗两次电话去 double confirm。喂，你意思系咪即系买嗰个唔知咩粉嗰啲咧？佢本来 粉系低筋粉， 佢本来系啊，佢本来由和颜悦色，瞬间看地球，已经变成咗暴风女神，攞你命！ 佢即刻恶水嚟啦，边念？ 系啦，佢直情话喂，点啊？又打嚟做乜嘢咁样？我唔系，我想问下你嗰包粉咧，啊，咪咁样咯，系咁啦。跟住我收完之后发觉资讯都系唔够。 喂，买包粉 都系未足以，都系未足以令我明白佢想我买乜嘢。 你知唔知啊？我呢个拍档咧，佢去超市买，帮屋企人买嘢嘅时候咧，佢系会咧开住咧个视像啦，甚至乎咧每样嘢系咪影呢个嗱呢度咧呢个粉咧， 你知唔知啊？ 好多夹粉嘅，阿老婆你拣边夹粉啊？咁样 唔系，其实佢呢个甚至乎去到强迫症加恐惧症噶咯， 好重要噶呢件事。 系啊，买错真系一大件事嘅，你明唔明啊？ 啊，我记得啦，上次佢叫我买。 买啲咩果啊？ 唔系，其中一样嘅买呢个无盐牛油。 哇， 系、啦， 佢就系写住话买一嚿无盐牛油，买平啲得啦，买嚿啦咁样，买好似买几嚿咁样。跟住我望住平啲意思即系点咧？ 系 咁系 要揾阿肥妈嚟喎，你平啲 系啦，边嚿先就平咧？ 问题个平个定价系咩位？最 平 先 系 咧， 一般系几多钱？你知 我梗系唔知啦，你知唔知啊？ 我梗唔知啦。 系啦，无盐牛油啊， 系啊， 系啦。 仲有乜牛油有分有盐同冇盐嘅咩？ 有嘅， 你知噶嘛？呢个 唔系后来知啦， 后来先知。 佢有冇俾国家啊、地区啊，要买南半球定北半球嗰啲无盐牛油？ 无盐牛油，我望住，哇！我第一次佢嗰个货架好多噶嘛，我见到嗰个牛油25蚊咁上下啦。 咁究竟平 定 贵 啊？我望住 有冇其他牌子去嘅？ 系啦，跟住再谂下，啊系，即系啲山环有山高噶，有啲六啊几蚊噶，有啲有十几蚊噶。 咁呢啲， 但系当我见到十几蚊嘅时候，我又心咪怯啦。 系 平成咁啱唔啱数噶？ 得唔得噶？健唔健康啊？系咪即刻谂下呢件事？吓，哇！ 佢咧 买嘅 嘢，佢流连超市好耐。 好惨，我见过唔系得我一个，你知唔知？我翻嚟有汇报过嘅，有个即系再年纪比我大啲嘅阿叔，我见住佢攞住个视频咧，佢 都系无盐牛油， 唔系佢直情好似一个 KOL 咁样咧，佢由货架头扫到货架尾，一路阿叔嚟啊嘛。睇下系咪呢个啊？呢个啊？系咪呢个啊？ 好影住货品。 系咪呢个啊？系咪呢个？ 佢太太咧 就用咗呢个网上买嘢。 系，跟住我望住我就心，我心有同感，我几想拍一拍佢膊头。阿叔，我明你嘅， 但你够唔够胆咁样开住个视频，然之后叫即系live check 叫你太太啊，叫你老婆咁样。 我咪有试过咯， 我 买，我买唔知咩生果，我望住话，你究竟买边个啊？你买呢个定呢个啊？唔好烦啊！你我睇错咗。 我相信你嘅语气同态度唔系咁嘅，我俾你再做多一次。 老婆，你睇下呢个咧。 我未好了解，东东你好了解曾潮， 山水有相逢嘅咋，他招你俾人困住，你都会咁嘅咋。 同你讲嘢，左耳入右耳出，呢啲咪叫做。Yeah, yeah. 我姓陈 ，Edison， 而家讲一件事实，我冇几好一个出街，都只系街边人，但我嗌救命，冇人理嗰个位置远步步伐，我见到有记者傻咗咁企喺度噶，追到实系两个黑姑立棍，我唔怪佢，追佢无知已经系最大惩罚，我第日全部少少少事大大只字，我出钱唔关你事，我觉得你哋先大件事，单嘢出咗街，人人大惊小怪，我多多多晒，冇钱一样咁卖，个个奇奇鼠心多些，人民亦混乱粒廿四，香港地有人心地竟然都黑黑实实，我身上发生紧事物，变成你今日。自由戏，我正播到惯性收视，个个变成弱智、弱势、弱要。我同你讲乜嘢道理？我送你两个字：嘥气。你想我活咗火，你哋就不着火。真系行动要抵得我，越过越多人会发怒。 公众人物系一俾人打，呢件事实反映出到乜嘢现实？事实上，香港娱乐文化百分百独家，独家报道最独到，独者招系最大侮辱。肯定立国家能到肉，以下内容上诉，个人意见会有雷同，实属巧合。搞到滑滑突滑，自己几顶着滑，正正正，信息嚟失去某句事实，顶唔顺咪做呢个系游戏制度，制度有双重标准，每日有双重报道，边个明星吸毒，边个牵走几多肉，边度有狗，边个场合有秘密望族，大众娱乐。如欲如欲大，做啲人跟住就快乐，有人会 keep 住嗌，送啲垃圾继续放，送啲垃圾继续派送，冇人理啲老细饮得杯落继续嗌送。冇你讲到咁大镬，话到点咗，啲人都冇乜知觉。你点解快乐？我哋娱乐边个大声？做啲嘢你都還得，嘥氣，嘥氣，嘥氣，嘥氣，嘥氣。 風騷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東東何遠東。 風騷快活人。呢、这个世界上咧有样嘢好可怕嘅，就系咧成日同你讲话，喂，食呢样会致癌，做嗰样嘢又话会致癌。 哇，系啊！ 嗰阵时我哋连咧话笃串鱼蛋啊，食串嗰啲烧腊啊，都话会致癌啦。咁、如果再以前咧，你话即系用手提电话嗰、那个即系有一轮啊， 成日听住电话 系 啊，定系吊住喺个心口里面嗰、那个 咩都有嘅。记唔记得嗰阵时嗰啲手提电话嘅传闻咧，就话喂。你成日聽住咧，會生嗰啲叫做輻射啊，令到唔係生輻射，嗰啲輻 射 會令到 你 個腦 生癌。 生癌。 夜晚黑喺叉充電嘅時候，唔可以 摆喺个床头度嘛，要叫你摆床尾啊嘛。 有冇做过嗰个实验咧？嗰阵时嗰个手提电话咧，即系仲系会有一个好明确嘅叫做摆喺耳仔听嗰个位咧，因为而家冇晒咁大噶啦嘛。 啊，即系嗰啲干扰系咪啊？ 系啦，就攞个五毫子啊，定系万字夹咧，会黐实喺嗰个即系听筒嗰个位度噶嘛。 系咩？ 系啊，不过可能佢太年轻咧，佢冇做呢个实验，冇做 过。 系啊，好啦，咁嗰阵时大家一轮恐慌，咪贴晒嗰啲保护贴咧， 有防辐射贴， 防辐射贴噶， 喺日本最多 嘅，好搞笑噶，你直情好似戴咗个护垫咁样咧，贴在嗰个位度，咁跟住你听嘢就冇咗一半声噶啦，但系就觉得好安心咁样。而家即系阿东东，我见住你有噶，你有嗰个蓝牙 耳 筒，仲要系嗰个牌子嘅， 冇嘢啊。 系啦，有人话有人话250个科学家联署要求联合国世卫咧正视蓝牙啦、WiFi 啦呢啲设备咧对人体健康嘅影响，因为话可能会增加患癌嘅风险。而唔知点解咧，啲人就矛头对准咗咧，头先我哋讲嗰个生果嗰只机， 系 咁解嗱，即系孤物论系咪针对佢啦？你会唔会因为咁样而惊咗唔用蓝牙耳筒咧？ 唔会咯。 喂，头先你系蓝牙耳筒同埋 WiFi 喎。 系啊，WiFi 就讲咗好耐好多年噶啦。 我哋家家户户都有 WiFi 入埋屋喎。 全部啊，周围成个社区都系有嗰啲发射站噶啦。 系啊。 所以咪大家发觉越嚟越即系会有啲脑残嘅情况出现咯。点解咁多唔用脑嘅嘢做咗出嚟啊？ 系咯。 我哋而家明白啦，真系贴翻个护垫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任浩峰报道新闻。在北京，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前副部长陈志敏接受本台专访时说，公安部全力配合香港警方拘捕和遣返由香港潜逃到内地的犯人，香港亦都应该积极修订逃犯条例，协助移交逃犯去到内地。他说从内地逃到香港的重要罪犯达到300多人，他在任的时候曾经同时任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和时任副局长李家超商讨移交逃犯事宜，但无法达成共识，形容是美中不足。对于由来自商界的港区政协忧虑修例会影响到营商环境，陈志敏回应说，无论是什么罪案，只要是刑事犯罪就应该受到法律制裁。至于有意见担心修例之后内地当局会将政治案件包装成为刑事案，他认为担忧的理据不足，当中涉及不必要的担忧和炒作。在北京，公安部前副部长陈志敏接受本台访问时认为，公安部前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涉贪被查，并不影响到公安部的形象。他又认为孟宏伟被捕更加凸显党和国家惩治腐败的决心。陈志敏说，孟宏伟因为涉贪受贿被捕，属于个人行为和犯罪，与公安部并无直接关系。孟宏伟去年九月底从法国返回中国之后失踪，法国警方曾经展开调查和保护他的妻儿。内地官方在十月公布他涉嫌违法正在接受调查。国际刑警组织之后发表声明，说收到孟宏伟请辞，并且即时生效。全国政协会议朝早在北京闭幕，政协主席汪洋要求所有政协委员尽职尽责，用心用力，敢于担当，做好政协制度的参与者、实践者和推动者。汪洋说，政协要发挥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部分的作用，提高建言之政和凝聚共识双向法力的质量，多做政策宣传和解疑释惑的工作，多谋防范风险、化解挑战的良策，注入智慧和力量，共筑中国梦，画出最大的同心圆。政协会议以2119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并且以2120票赞成、1票弃权通过政协会议政治决议案，同时亦都通过政协提案审查情况报告。 英国国会下议院否决改良版的脱欧协议，下议院将会在当地星期三表决是否同意在无协议下脱欧，若果亦都被否决，会在星期四表决延迟脱欧限期，若果都被否决，英国就会如期在今个月29号在无协议之下脱欧。欧盟表明对英国硬脱欧做准备已经非常重要，如果英国有合理的理由，会考虑英国延迟脱欧。天气方面是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下午渐转是多云和有一两阵微雨，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较大和有骤雨，早晚清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75点，跌咗145点，总成交额51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9点，跌咗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7点，跌咗12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平安84.25，升咗1.55元。腾讯控股357.8，跌咗3.2。友邦保險78.1，跌了5仙。港交所276.4，跌了1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11.26，瑞士法郎1.008，澳元0.706，加元1.337，新西蘭元0.684，人民幣6.711，英鎊對美元1.309，歐元對美元1.129。日經平均指數報21,216点，跌了288点。港金現價報12,210元，升了88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304.89美元，賣出1,305.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大老山隧道啦，去沙田方向啊，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丽晶花园啊，就是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影响到而家大老山隧道啦，入沙田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丽晶花园。较早前长沙环道啦，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第三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长沙环道去旺角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花园道口。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系啊，咁就安全啦。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喂，我是周迅啊。 I believe. 周迅，点解你个下巴越嚟越尖嘅？ 因为我有阵时会打啲泰拳， 瘦翻咯，咪尖咯。 叻噶，你自讲你真系。 日日运动，身体好。你都想唔做运动，都笑到有腹肌，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你健康讲啦。 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 哇！点解我哋每一次翻嚟报咧，个天气都节节上升嘅？ 又暖咗咯， 又暖咗咯。 而家温度系23度，湿度57%。 佢抢姜，佢 抢姜啊！系 唔系啊？我见到曾志豪望一望我，咁我就我讲咯，咁样。 望一望你嘅意思，可能系话薯仔批一半咧。 哎呀，我又自作聪明咗啊！ 系啊，系啊，嗱，今日咧有我们的嘅。我们的咧，今日阿片就即系有感而发，我相信系因为你屋企近排咪有呢个烦恼啊。 都做咗少少嘢 嘅， 系啦，咁所以咧，不如讲下嗱，星期三我们的有啲嘢嘅， 系 之前咧，曾志豪咧喺好早之前咧，喺几年前已经同大家分享过呢本书， 系 断舍离， 冇错， 系啦，咁咧就想大家讲下咧，究竟你而家屋企里面仲有啲乜嘢旧物咧？ 系。 系你系仲系冇掉到佢，仍然摆咗喺屋企，但系又唔要佢，又唔用得到佢嘅乜嘢物件呢？ 请问呢个旧咧，要有冇一个年限，即系最低要求咧？即系冇理由 系 琴日啦， 十 年咁 样。我觉得起码一半年几，即系譬如你40岁有20年前嘅嘢啦，会唔会？ 哇，咁好啊，咁我好细个啫。 你起码我先佢只眼咧，好吓人憎啊！ 一细手插埋， 佢系名副其实嗰啲腰果眼咧，突然间咧，哇，好正啊！ 我冇扮纯情噶。我真系腰果眼， 系啊 ，OK 嗱，翻嚟同大家讲下啦，你有冇一啲咧同你有一半年纪或以上嘅物品，仲喺你屋企系未抌嘅咧？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话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迷茫，香港，香港。 咁我哋使唔使根据年纪大小新旧呢去诉说自己嘅屋企嘅宝物啊？ 我梗系冇所谓噶。 好啊， 咁啊，新嚟新猪肉咯。你最细个，你连啲钱啊，咁睇下你仲有咩旧物咧？我想问自己，大家自己讲下，自己家中有冇一啲位置咧，真系收埋咗自己一啲即系以前嘅嘢？有冇啲咁嘅位置空间咧？ 有， 定系都系摆咗去嗰啲叫做 迷你仓 啊，迷你仓啦。 唔会啦， 屋企啊，嗱，迷你仓嗰啲唔计啊，你摆喺屋企 最好喺屋企啦。你阿东东 系我摆咗喺我屋企，其实真系有啲地方咧系专收埋呢 啲鬼鼠位啊嘛， 系真系鬼鼠位嚟噶， 系咪嗰啲？嗰啲雜誌啊， 唔係唔使啦， 開嗰啲雜誌， 我冇你嗰啲需要要嚇、啊，你屋企仲可以擺到咩？你老婆未發現咩？ 冇事啊， 佢咧書中是有黃金屋啊嘛， 書中有顏如玉啊嘛， 第三格第六行嗰本書裏面咧就可以有啲好嘢啦。 如果你仲揾到啊， 其實雕空咗中間嘅，就是咗本秘笈喺入邊。 啦，好啦，你留低啲咩咧？ 我其實我仲收藏咗嗰陣時交通安全隊啊， 交通安全隊啊， 嗰套制服啊， 中。因为咧，我有篇文章咧就讲嘅 交通安全队啊，即系你举住个好似圣火灵嗰个牌喺度咧， 唔系嘅，唔系啊，我哋以前有个制服队 团 体啊嘛，咁样我就参加，咁咧就要有套制服嘅，咁其实我谂我加入系为咗操练下啫，即系训练下纪律啊，同埋好似仿佛会减到肥咁样。 唔系，同埋可能以前系咪个个都需要玩呢啲？ 系点都要 compulsory 嘅，即系一定要参与一个 加分 嘅 系嘛？可能。 定系中学啊？ 中学嚟 嘅 ，OK OK。 咁嗰套衫，即系我又唔知点解我 系成 set 定系点啊？ 成 set 啊！我连嗰条姜有条姜带，冇好似 我冇咧， 我谂我 keep 唔到啦。 冇，我净系咧 keep 咗个章， 系 啊，留翻嗰个章。但系顶帽就我好似俾咗人，因为个章可以换上去嘅，咁样。但系套制服咧，同埋我嗰阵时考咗嗰啲唔知你三年啊五年咧会有唔同颜色咧，咁我又即系考咗嗰啲队长章，我觉得我人生里边都好威啊！我参 交通安全队系考咩噶？仲可以啊？即系你话 考步操， 系咯，考步操要考知识噶， 睇灯红灯过唔得，唔过得，恭喜你 pass 咗。 中多几多个人去话乱咁过马路噶嘛？ 系啊，同埋好有纪律嘅。我去过黄竹坑嗰度要考试噶。 哇，犀利喎！ 系好细个嗰阵时 真系。考踩单车啊？ 唔系， 点解考踩单车嘅？ 唔系啊，踩单车佢里面交通安全城噶嘛，有咩有单车俾喺度玩，喺一个小城市里面咧，点、样遵守交通规则？ 嗰、 个 系俾幼稚园学生参观嘅， 系咯， 系我哋嗰个咧真系要操一日噶，我记得系唔知七点几就要翻到学校， okay. 然之后到五点几六点咧先放翻嚟走，你维持要操六个钟咁样， 系 不停喺度劈操科烟咁样。 咁你就哎呀，你就有嗰套制服留翻喺度， 好舍得抌啊，好多回忆啊，我觉得。 有啊， 即系你留咗一套啫，因为你咁大个仔咧，即系做过一即系咁讲啦，即系参加个交通安全队嘅制服团队， 其 实 好难得噶咯，你起码都有差唔多十几年噶嘛， 系啊，摆咗好耐噶啦， 你 keep 咗咁耐，我都有一套系中二之后冇用噶啦，应该中即系中一至中三寿命， 系 嗰套海童军制服， 系 呢个对我嚟讲咧，如果 冇掉又到今 冇啊，因为嗰个又系同你一样咯。其实呢有好多 keep 唔到嘅顶帽呢 keep 咗几年之后呢顶唔上太大顶啦。 係呀。 冇咗但佢 嘅。 太牙顶。咁得返嗰件恤衫。咁佢仲有一两个章呢钉咗上去囉。但呢连嗰条带都冇咗啦。佢本来。 绑住一条 佢本来有个童军领呔啦。黄色有埋个童军圈㗎。 係囉嗰个圈应该最难 keep 啦。 係冇晒啦。嗰时我仲记得要罚钱㗎如果唔见咗。 我谂都系10蚊15蚊啫 系咪。即系叫你买 返啫。咁但系算系咁啦因为你谂下我咪仲耐啲。我 keep 咗。嗰度有接近30年咁滞噶咯， 好啦，嗱，点解 都仲摆到喺度？ 点解仲 keep 嘅？因为仲有位置可以空间摆。 都唔系嘅，简直系唔舍得啊！唔舍得识自己嘅光辉啊！ 望住就系一个童年回忆，系咪啊？ 我真系啊， 系啦，呢度咧即系 你套制服啦， 嗰个朋友， 你自己套制服啦，到你啦， 你唔好话俾我听，你 系 嗰啲咩 cos 啊？ 校服咯，佢系 我系 佢老公成日都想睇啊嘛。 喂，我唔想佢真系听日着到校服翻嚟。 你系话 下个礼拜着俾阿祖睇啦。 十几年前我都仲依然可以着到穿得到而家。 哇，好惊啊！我以为十几年前佢仲会着校服翻工。 我咧就有幸咧就参与呢个太阳计划里面其中一个角色，都仲可以扮到学。 嗰日好似阴天啊！嗰日。 系好晒，大家唔系，又或者晚太阳，大家戴咗太阳眼镜 咧。我咧嗰啲嘢咧，就真系几乎七七八八咧，冇乜咁滞噶啦。咁但系咧，我咧都会同啲细路咧 keep 住咧。其实咧，佢哋都有参加童军同埋嗰个 air cadet 叫咩啊？ 空童军 唔系啊， 空中服务员， 航空 少 年 团， 哇，真系 咩 air supply， 空中补给都嚟 ，air job 我又知咩嚟啫。 咁咧，阿仔阿女咯，不过咧，佢哋咧，即系可能咧，参加嘅年期咧，太少太短啦，可能一年货仔啊。咁咧，咁跟住咧，我就有一次执嘢啦，喂，系时候执嘢啦，咁见到哇，你仲有呢啲，嚟玩一阵就唔玩啦，你哋嘥晒啲钱啊。咁咧，跟住我话仲留唔留？咁佢哋咧。好狠地话唔留啦，我都唔玩噶啦咁。 因为佢哋仲细个嘛， 中学阶即系中学。 你而家 个 仔 有几 大啫？你喺度中学、初中咪几年啫嘛？ 佢哋冇， 你唔 觉 得有 留念咯？ 梗系太细个啦。虽然我都唔明点解嗰阵时我留咗咁耐， 系 可能嗰阵时凝住咧，系咪有机会再用啊，再着咯？ 可能你嘅年纪个，你即系想当年啦，都要讲翻，因为以前咧参加制服团队咧，真系要屋企负担得起先得可以去玩噶。而家咪阿三阿四都去话，一人一个制服团队，每次买一套成千。 成千蚊真系，我系掠地噶，我嗰次系掠地问阿妈先买到 的。我以前咧参加女童军啊，我都系见到哇，着女童军制服咁靓咁有型的，跟住咧其他 你着女童军啊？ 我小学嘅时候啦，跟住我见其他同学都着校服，有啲女童军咧都着女童军服，可以唔使着校服，我觉得好型，所以哎呀妈买，结果咪玩咗年几两年，跟住冇玩到啦。 系咯，因为里边冇嘢玩啊嘛， 全部都系女仔咯。 系啦，佢话咧制服， 制服系唔， 佢就系 话 咧， 少人留低。 你系喺学生时期着个制服咧，佢话好多人咧都系唔舍得掉，仍然 keep 住。不过 keep 下 keep 下咧，如果你真系得闲拆翻出嚟咧，你就会话。哎，好似阿登又话，多 当初都可能 keep 住顶帽嘅，但系整下咧，哇，太牙就我真系冇乜位啊，就会慢慢掹走佢啲嘢啦。 我仲有第二套制服，咪我呢、這、一个空手道嗰套道袍咯。 哦， 睇唔出啦， 睇唔出啦。 我呢啲王国兴都唔够我嚟真系，但系嗰度道袍咧，又系咧，本来 keep 好多条带噶。嗰阵时因为你一次过，你由白带咧一路考到，我唔记得最咩蓝定咩咧，中间起码有四条咁样嘅， 有黄啊，有红啊， 黄绿啊，一定有嘅。点知咧又系第一次执屋嘅时候咧，就坚持条条带都 keep， 去到第二、第三次执屋嘅时候，算啦，唔要啦，唔要啦，而家条带都冇，得翻条袍喺度。 哦， 条袍啊，仲要 应该 keep 住啲带，唔 keep 袍啊， 唔系啊，袍啲带周围买得噶啦， 啲袍可以 袍就 攞出嚟着， 袍就真系纪念价值，因为你仲有个道馆个章 啊 嘛，你唔可能就咁出去话去嗰啲运动铺，唔该，我想买呢、這、一个即系吓武当派俾个袍我，冇噶，咁所以你都要自己取舍咯。 啊，系啊，系啊，咁、okay、我就会 keep 住佢哋细细个咧，即系真系咧，因为大个嗰啲就比较大，唔系真系咧 keep 住，你有冇 keep 住自己儿时嘅一啲衫裤鞋袜咧？ 我就冇喎、 啊，你可以用嚟着翻。 唔系你阿爸阿妈可能都系 keep 咗咧， 都咁圆润嘅话， 唔系我记得应该系因为家境贫穷啦，咁系俾晒隔篱邻舍啊，又或者即系大家以前，喂我个仔着完噶啦，俾你啦。 咁 friend 底噶 ，friend 底，我哋屋村嗰啲啊嘛， 我 都有人情味噶。 你咧，你有冇 keep 住你自己又讲紧你自己啊？ 我都冇好多啦，太耐啦。如果我仲要 keep 嘅， 即系如果我哋大人咧就冇咯。我仍然都 keep 住我两个细路咧嗰啲。叫做BB 好 BB 嘅一套嘅啫，校服 keep 咗一套啦，跟住咧嗰啲叫 BB 仔着过嘅衫啦，佢哋嘅奶樽啦， 哇 我 keep 咗啲嘅啫，都唔系 keep 晒嘅。 咁你系谂住即系你中意 keep 嘢啫， 佢啲以备不时之需、啊。 我想问， 梗系啦，我哋成日都话随时恭喜佢噶， 哦， 可能你要翻嚟又做几个月产假噶啦， 哇，几个月添啊， 梗系要啦， 即系我要早啲咧望定佢嘅身形有冇变化， 但佢身形就长期都系咁样。 咁啊系，都唔觉噶啦。 你仲有 keep 到有冇成日攞出嚟观赏噶？ 咁啊真系冇嘅，系总之屋企有咩窿窿罅罅摄咧就摄咗佢啦。但系咧当佢哋咧即系譬如我有时执屋嘅时候咧话，喂你睇下你以前细个着过衫，佢真系匪夷所思，佢咁细件衫我点着啊？咁样咯，即系讲紧系好细个咯。嗱，我觉得乐乐永永嘅咁样咯。 嗱好啦，如果你屋企有冇其他嘢咧，嗱即系衫系一件啦，咁有冇第二啲旧物咧？你系会觉得可以，譬如有亲朋戚友嚟到咧？你係直情可以當係少少收藏咧，攞嚟炫耀啊！即係俾人哋一齊參觀觀賞咁樣嗰啲。 有冇嘢咧？ 有冇呢啲嘢咧？ 炫耀啊！ 係即係前啲獎咯，古董咯，獎都得嘅。係啊 ，keep 到幾耐啊？去到 獎項係喎，有咗 我 keep 咗好耐啊！我仲有 keep， 即係中學嘅時候咧，我係好想儲曬嗰啲編紙啊，即係例如編 嗰啲卷章嗰啲 啊 ，librarian 啊， 係啊，嗰啲好難得噶嘛。 係啊係啊，但嗰啲又唔牙位喎， 唔牙位㗎。 係， 同埋我最我覺得最光輝就係我。做咗个 happy fat 嘛， 劲喎， 系啊，跟住咧就有啲奖杯咁样摆喺度咯，唔系我 你又有 happy fat， happy fat team 嗰阵时头大就做得 happy fat 噶啦， 你做咩咁讲啊？ 你两个都系 实力 happy fat， 我哋系有权威，因为我哋够大份可以睇晒啲细路啊， 我最威做个行长就系乜都冇啦，我 系咁唔紧要嘅，但 系 呢啲又唔 系你 好 难得 嘅， 系 但 系 好有纪念感，我有 诶，都系个兜仔 keep 住。 系啊，我攞嗰啲罐，即系嗰啲罐啊，又收埋佢，系够 keep 噶啦，摆喺度，咁又好开心。 但个奖杯咧？ 个奖杯摆咗喺我妈爸屋企个色柜嗰度，个色柜入边咧，我谂有廿年冇执过噶啦，入边啲嘢。 系， 咁所以咪 多啦嘛。 系啊，所以咪 OK 咯，因为廿年之后，其实到今日都未有新嘅嘢可以摆得入去。 系啊，嗱，相咯，我觉得咧，譬如旧相系最多嘅。我有一张咧，佢唔系最耐，但我觉得咧，而家我攞出嚟咧，就好有呢个新旧对照嘅价值嘅。就是我细个坐喺张台度，攞住支笔咧，好专心咁做功课个样。点解而家呢张好有纪念价值呢？我阿妈嗰次带咗嗰张相出嚟，嚟到我屋企，同我个仔，即系佢个孙讲：，你睇下呢个边个嚟嘅？跟住我仔梗系认到啦，呢个你爸爸嚟噶，同你而家做功课一模一样噶，咁样跟住就话我 系 新旧对照， 系啊， 跟住哇，真系个撞鬼嚟，即系大家都系咧咁样，擒喺张台度就写字咁样。 你有冇即刻影翻张相啊？ 系咯， 有类似咁样咯，都好耐啦。我细个到而家佢细个，虽然呢张唔系最耐，因为你仲有啲即系啱啱出世嗰啲相都仲有嘅，但我觉得啊呢啲你 keep 嚟咧就真系好有价值。 哦，呢个系 我妈就 keep 得好，咁多年都将呢张相摆喺度， 唔会掉嘅，相系好少掉嘅。但我想问一下你儿时储嗰啲闪卡有冇掉啊？ 哎、我 仲有喺度啊！ 闪卡冇啦，好似 或者啲人哋送俾你嘅生日卡啊、圣诞卡啊 嗰啲卡类型嘅嘢啊，或者人或者仲有一样嘢，仲系人哋俾你嘅卡片有冇掉啊？ 哦，卡片就 掉啦。嗰啲卡我真系好遗憾噶，我真系好中意周慧敏噶。 哎呀，系啊！ 我以前咧即系有晒嗰啲夜光啊、闪中闪啊、闪闪闪啊、星星闪啊， 仲要唔食嘢，跟住咧挨我都要买嗰张。 哎呀，爹哋妈咪， 不要自作多情系咋嘛？ 嗰啲咧，我哋就喺下边哈哈哈噶啦嘛。 咁点啊？ 唉， 冇晒啊！ 我系啊，我有一次即系，我觉得。因为人长大啦，我要放弃佢啦。 哦，你中意咗第二个啦？ 唔系嘅， 你中意咗苍井空啦，跟住 一声又转头啊！ 哇，呢个真系好中意嘅。 咁 点？ 咁 跟住我就唔知俾咗边一个小朋友，我就诶、哎，我唔要噶啦，你攞去储啦。 我俾 晒 佢，系 系，跟住我喊到而家我都好遗憾啊！ 哎呀， 系啊， 所以咧，我诶闪、卡嗰啲咧，我真系冇办法啦，都抌咗好多啦。 系， 我咧，但系我唯一仲有 keep 咗少少咧。唔係，因為嗱，你閃卡嗰啲即係等於你兒時嘅啲興趣嗰啲收集咧、 啊啊， 我仲有留低漫畫啦， 係啊，其實書都係嘅漫畫書，係 啊，漫畫同埋嗰陣時嘅好舊嗰啲電腦 game 咯， 啊、 即係仲係講緊咧用五寸半 floppy 咧，而家你唔會有機會攞到出嚟噶嘛、 欸。爸爸咩叫 floppy 啊？ 係啦、啊，但係點解我嗰陣時要留低咧？因為嗰陣時好有紀念價值啊！我覺得咧係我第一套買嘅嗰啲咧碟，因為嗰陣時好多都係老翻嘅嘛，即係大家都知啦。你用正版買咧，簡直係可以。攞諾貝爾獎啊！傑青先買正版嘅嗰陣時，哇！嗰陣時我買咗盒正版，儲到而家都冇抌到，就係、是、咁樣啦。 真 係 係咯。嗱、okay ，我啲聽眾咧好叻嘅，阿 Queenie 咧就話啦，佢話咧佢由佢啊有阿女嗰即係抬住阿女咧著過嗰件大肚裙， 係 嗰條咩帶，同埋幼稚園做嘅手工，幼稚園嘅畢業證書表畢業嗰時候表演嗰條裙仔， 係 同埋小學一啲手工啊、功課本啊、中學成績表啊，全部都放喺床下底。佢個女今年29歲啦， 犀利犀利。 呢啲就係佢話咧就係仲出年嫁添。噶啦咁，佢都仲 keep 住啊！佢话都系一个即系一段段阶段嘅回忆嚟嘅呢个。 呢度有一样嘢咧，即系我都想讲下，就系阿 Panda 欧咧，其实佢话储嗰啲咧嗰啲饮品啊， 系啊， 即系讲唔讲得嗰样嘢噶？ 一公升嘅可乐， 嗰啲可乐咧， 系啊， 其实我之前都有储过噶，我同我家姐 储咗几多啊？ 储咗好耐，储咗十几年噶啦、 哎。 但系咧，我哋有一日发现咧，佢爆开咗嗰啲铁罐，跟、 哎、 住我就同我家 姐啊，点解有啲啡色嘅嘢滴出嚟？哎呀，原来爆开晒啦！跟住我就同我家姐，清咗佢啦。 冇办法啦， 系。但系就 OK， 留翻个吉罐咯。 系、哦、啊， 喂，我哋听众有好多嘢系留低噶， 好多嘢仲系唔舍得掉。 譬如呢度咧有个阿亲星 Lam 咧，佢就留低咗嗰个咩嚟嘅咧？系咪一个饭盒嚟噶？佢就寫住1985年12月買返嚟嘅一個膠盒啊，因為佢有個貼文，有張膠紙就寫住呢係1985年買返嚟嘅62蚊。嗰、那個唔知係咩嚟㗎，即係呢個 九龍城喎、 啊， 我見到 你睇到 嗬，嗰、那個九龍城 嗰個唔知係咩嚟㗎。跟住咧有好多就話阿 Atmos 咧就話有郵票、明信片啦、cons 啦、yes 卡啦， 啊未到啦，啲閃卡啦，真係仲喺度啊，唔 仲有留低喎，真係 仲有好多人咧都話咧 keep 住嗰張飛尾啊。 哦，睇戏嗰啲， 演唱会又好啦，或者系嗰啲睇电影，可能你即系哦嗰套戏其实对其他人冇意思嘅，但系对于你可能同第一次同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睇戏嗰张屁飞咧，都依然有 keep 住嘅。 系啊，系啊，阿 Orange 咧就话咧佢生日嘅捐血章咧就有储低，每年加一个。 系， 咁、哦、如果系都几好储、啊。即系假设你有翻即系廿零岁嘅话咧，你都已经储咗十几个噶啦，起码都。系啊，跟住咧，阿 Grace 又话咧，佢收埋咗好多嗰啲咧五仙啊，即系斗领啊， 斗领 系啊，钱都有啊，系啊， 我家姐好叻、 啊， 我家姐细个咧已经一早瞄晒呢啲噶啦。 诶、啊， 你有啲旧银纸啊，俾我，我好中意储嘢， 哇，好嘢喎， 系啊。 跟住呢个唔明白，佢话以前咧喺 launch 嗰度咧。聽歌時候嘅 cocktail 嘅攪攪棒喎， 哦，係 咩嚟 㗎？ 呢個係 嗰啲而家撩檸檬茶嗰支嘢咯。 我扯，咁點解要特別提到去 launch 嗰度 咧？我想話咧，有啲人咧係特登咧都中意有啲喜好儲一啲嘢， 啊會， 因為儲，譬如我以前細個咧好中意儲唔同嘅地方嘅火柴盒㗎。 啊火柴盒， 因為以前用火柴㗎嘛，啲酒店啊， 而家啲人都中意儲㗎，係啊， 即咁咯，好唔同。形式種種類，即係好多咧，我都儲喺度。 呢個另類癖好，我都有一個噶。我以前好中意儲擦紙膠噶。 哎呀， 即係用過嗰啲用剩味。 唔係，係咧，我會特登咧買個擦紙膠翻嚟咧，哇！我欣賞佢，哇！真係好靚啊。仲有好多公仔擦紙膠啊，唔同形狀啊， 係唔同香味啊嗰啲。 我而家咧仲收埋咗一盎咧，擺咗喺我阿媽爸屋企，但係我阿媽爸唔知㗎。 唔知係咩嚟㗎？ 你知唔知心理學上面你呢種係病嚟㗎？ 我有咩病？ 你內心深處有啲嘢，你好想抹走咗。但你抹唔走， 惨啦，潜意识就不停买啲胶翻嚟想抹佢。 系啦，我买，我有啲胶屎想抹咗佢，系咪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拔除咗啲胶啊？ 唔可以，唔可以真系。 好啦，有啲听众咧就系讲啦，其中一样咧唔舍得掉就系你儿时玩嘅毛毛公仔啊。 哦， 系啊，有啲听众咧，譬如阿 Sandy 都系话啦，廿一岁生日咧，佢阿二哥咧就送咗嘅加菲猫毛毛公仔俾佢，到而家佢五啊几岁啦，佢摆咗三十几年啦。佢老公成日都话你做咩唔掉佢啊？佢话我真系唔舍得掉、啊， 因为有阵口水味咯。 系啊，阿 Andy 就话咧，佢储咗一盒咧，佢第一份补习赚到钱买嘅 Scrabble 四十年啊！ 哦，嗱，呢啲咪好值得。 我唔记得点玩。佢唔俾佢两个女玩噶，只系留嚟做纪念嘅啫。诶，我咪话我都有嗰套，我阿爸喺我细个嘅时候喺大陆买翻嚟嘅嗰套大陆嗰啲连环图咧，系、《三国演义》嘅。哇，我细个储到而家， 仲喺度啊？ 仲喺度，超过四十年，冇穿冇烂冇发黄，真系 犀利。我好似 Panda 咯，见到佢储好多嘢啊！ 系 佢话咧，嗰个旧即系哼哼声拍落去可以打穿头嗰、那个日历啊铁板用嗰啲咧， 劲、 喎、 劲、 喎、 真系。 但系都唔够呢个阿菜叶噶，佢储咗佢剥咗落嚟嗰只字。智慧齿啊！嗱，大家系咪即刻 O 嘴啊？ 会唔会琴日剥噶？ 嗱，我唔知。 嗱，我系有帮我啲细路储牙仔 嘅。啊，真系啊！ 嗯，佢哋第一次，终于甩咗咁多只，我都系储咗喺度。 要清洗得好干净。 指甲其实我都有 嘅。Oh my god！ B B 讲紧真系 B B 嘅时候，仲有啲头发仔、 脐带嗰啲，你储晒喺度噶啦， 应该全部都有啦。吓， 钱屋企真系好大 嘅。系啊，所以大家都明白啦，其实边个先系隐形富婆啦？真系 关咩事啫？ 系啊，嗱，呢啲回忆咧，好值得留念噶，因为真系我哋嘅人生咧，就得一次呢啲宝贵噶咋。 下议院将会在当地星期三表决是否同意在无协议下脱欧，若果亦都被否决，会在当地星期四表决延迟脱欧限期，若果都被否决，英国就会如期在今个月29号在无协议之下脱欧。欧盟表明对英国硬脱欧做准备已经非常重要，如果英国有合理的理由，会考虑英国延迟脱欧。天气方面，华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是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今晚渐转多云，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较大，早晚清凉，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48点，跌171点，总成交额551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9点，跌咗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17点，跌咗12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平安83.85升咗1.15元。腾讯控股358元跌咗3元，友邦保险78.1跌咗5仙，港交所274.8跌咗2.6，南方 A 5013.98跌咗8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10.272，瑞士法郎7.792，澳元5.542，加元5.876，新西兰元5.372，欧元8.8578，每百日元对港元系7.0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5.493。日经平均指数报21,210点，跌咗293点。港金现价报12,218元，升咗96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4.72美元，卖出1,30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啊，管道里面慢线嘅重型车咧仲未拖走噶，咁影响到而家咧就大老山隧道啦，入沙田方向挤塞，龙尾排到丽晶花园噶。重复多次啦，就系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浙江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大埔道去回旺角方向近着石硖尾美河流一带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市民从食物当中摄取的盐分主要来自酱汁，吃得太重口味很容易患上高血压的，吃饭的时候记得叫酒色、小汁或者蚝油领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好奇怪喎，呢排阿欧成日同个女人去睇戏，但个女人唔系老婆嚟嘅。 吓，唔系啊嘛，攞个唔系老婆嚟嘅咩？ 四月一就知做乜？ 想捐血，边间捐血站最方便？点样预约呢？想知答案，即刻下载全新流动应用程式 Hong Kong Blood， 随时翻查自己的捐血记录，提示你下次捐血日期，仲可以在全港九个捐血站预约捐血。讲咗咁多，都系想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可以救到三个人。即刻下载 Hong Kong Blood， 真系好得。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改咗声音，改咗音乐咩？我哋， 我哋系咪可以讲嗰个？讲嗰个？嘟嘟嘟嘟嘟嘟，丰收快活人， 系啊，一二三，嘟嘟嘟嘟嘟嘟嘟，嚟讲啦！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 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哇，冇违和感噶，真系。呢啲咪執生咯，隨機應變咯。 唉，我知道啊，有啲嘢可以幫到你啦。今日咧，成日個主題咧都係咧講你有冇腦啊， 係咩？ 又講你有冇記憶啊？ 好啊，你係 冇我睇嗰單新聞啊，即係啱你啊，食啲聰明藥啦，你去 聰明藥啊，好啊。 係啊，內地咧有好多人啊都會食呢啲聰明藥，咁啊食完咧就話你會聰明啲，又會記性好啲，學嘢又會快啲。 可以買兩打，全部送俾你。 係全。全部送俾我啊！ 我拍档系啦，我需要多啲。 系啊，咁啊，即系冇办法啦。咁啊，佢话咧主力咧呢啲聪明药咧，就话咧食咗啊，即系可以帮助到啲学生，会学习能力会高啲。 佢喺边度去发售噶？ 喺内地啊， 唔系即系我讲紧内地嘅咩，即系媒体啊， 我隔篱屋啊，阿强屋企嗰度咯， 即系你 敲 门 就攞俾你噶啦。 系啊，喂，佢咧仲要制作好精美嘅，即系有盒啊，有樽啊，全部齐晒噶。 哦，有冇说明书噶？ 仲有写埋噶，哇！我即系读都唔识读啊，嗰啲名乜嘢？ 试下 盐酸派甲。支援色片咁样， 你食一粒就识读噶啦。 系啊，哇，真系食一粒就即系可以帮你提升记忆力啊！ 完全明白啲咩？ 系啊，唔系我谂咧，即系可能咧，咪内地咧，即系高考啊嘛，即系早排咪有誓师大会嘅，咪大家一齐喺个操场嗰度嘅。 系 咁啊，即系就话我要分翻陶强啊、上进啊，即系破晒音咁样噶嘛， 即系同啲保险从业员系一样嘅。 系啊，咪同啱啱早两日嗰个人大都台湾代表都一样 噶。 样嘅， 咁高亢嘅声音咁样去表示，即系对国家嘅尊重啊，好伟大祖国咁样。 咁佢而家呢个食药系点卖法先？ 冇噶，佢话其实喺坊间咧已经系流传咗好耐噶啦， 聪明 药，呢啲咧就叫聪明药。哇，食丸啊， 我 细个 就食聪明豆嘅啫， 系 系咪同一样嘢嚟噶？你冇食过， 你唔需要吓，佢食咗噶啦， 其实佢食咗啦， 系啊， 佢就攞晒佢隔篱嗰啲男朋友食晒嗰啲药，所以啲男朋友先会拣佢啦。最后就全部一次过食晒人哋嗰啲聪明药，系啦。 但系佢老公就冇食嘅，系雪亮嘅你老公嘅眼睛， 冇错，系好。 哇！我兜完佢又开心， 系啊， 佢又 OK 喎 ，OK 嘅。 咁佢话咧食完之后话短期内成绩啊大跃进啊，考试啊仲要考到全级嘅头十名添。 嗰阵时其实有套电影咧，荷里活套电影都系类似咁样噶嘛，就话食咗药之后咧，嗰个即系男主角咧，好似就系阿布列高巴做噶嘛，咁佢就话佢食咗嗰套药，我唔记得叫咩名咧，话佢本来就系一个作家咧，但系乜嘢灵感咧都好难有嘅，点知咧无意中食咗啲聪明药咧，就话启发咗个潜能，佢就可以咧 开咗个脑， 系啦，佢就可以见到好多唔同嘅即系新鲜嘅事物，就写好多嘢。当然套戏最后话俾你听咧，都系唔 work 噶啦，食食下就断咗人啦，咁样。 咪就系咯，跟住咧医生啊，即刻啊就走翻出嚟啊，即系即刻澄清翻啊。其实咧卫生部门咧已经将呢啲聪明药咧列为咧第一类嘅精神药品名单入边啦，系严格管理嘅处方药嚟噶。佢话咧呢一只咧。我谂系咁读嘅派醋甲酯呢一种即系成分咧，其实咧佢有个作用机制咧系同嗰啲冰毒嘅成分咧系差唔多， 同拍药一样。 系啊，咁啊令你上瘾到，你越食咧你就越上瘾。咁同埋你心理上边咧，可能系会令你觉得自己咧真系咧醒咗，同埋头先你都话啦，我去到另一个境界咁样。其实嗰样嘢咧其实冇噶，如果你停止咗服用嘅话咧，其实根本上你会同。仲可能仲衰咗添， 系 咁啊个即刻个身体咧又会咧即系会调节翻噶嘛，调节翻嚟咧个反差咧可能会令你更加唔开心咯。你不单止咧会有呢、這个即系身体上面有问题啦，可能你精神上面、心理上面啊都会有问题啊。所以其实咧真系唔好盲目相信咯，即系又话喂改个唔通啊，改个名靓啲啊，就我就会走去食咩？ 唔系佢有原因嘅，因为佢话咧试过有啲父母咧发觉自己个细路啊啰柚系尖噶啦，咁基本上就坐唔定啦。 专注啦， 云游太虚， 系啦。 咁呢个话食咗呢啲药之后咧，佢话：哎呀，陈师奶食完之后咧，我仔啊， 黐 住咗喺张凳度，定咗好多啊，咁样。 系因 为 佢 wing 紧 啊嘛。 系嚟到，但我又唔明佢 wing 紧，其实更加专心唔到噶。 唔系专心唔到啫，但系佢 wing 嘛，佢冇得发挥啦嘛，即系啲药揿住紧佢，即系佢冇得喺度喐嚟喐去，佢只系晕。 佢话原来你头先阿东东讲嗰只药咧，佢话大部分咧，其实系一种可以。会食咗兴奋啦，精力充沛啦，就冇咁容易攰啦。咁但系咧，唔代表你会记得好咗啦，同埋学得叻咗，即系你副解系吞得行咗啦。 系， 但系你计唔计到二加二咧？如果你唔识嘅话咧，你食一百粒药咧，你都系唔识计。系啊，你都系答过五噶，只不过你好兴奋啫嘛。你连咗一百次个答案都系话五啊五啊咁样。 系啊系啊，所以系冇意思嘅。咁但系问题点解会有呢啲药走咗出嚟？但系即系。政府即系吓， 唔系因为呢啲药佢本身咧，佢唔系我嚟俾你用嚟咩学习用噶嘛， 学习用嘅， 系啊，佢可能医嗰啲咧，系啊，佢系一啲正一啲精神科嘅药物嚟嘅，譬如可能有啲注意力不集中啊，嗰啲咧佢我嚟俾你压咧，可能就系定一定你神嘅，但系你都要跟处方嚟食啦。 但系真系咁容易可以买到咁样，即系呢啲，即系唔通我冇无情百事走去话，哇，我想买呢只啊，咁其实呢度都有个漏洞啦。 系啊，但系原来有好多呢啲所谓抑制药啊。聪明药啊，用好多唔同嗰啲即系成分咧，都系想话俾你听咧，你系可以令到你叻啲噶。 其实即系我都知道咧，即系家长可能即系想小朋友啊，即系读书好啲啊，即系成日都会落到呢啲陷阱嚟噶咯。 你问下，即系有冇煲过猪脑？ 系啊，有冇煲过猪脑啊？ 我唔知啊，应该有饮啩。 你有冇炖过俾啊？ 俾你细路、啊。 我细路去合桃多啲嘅。 嗱就系啦。 咁合桃呢咪正常啲啊？系咪？ 唔系我知啊，即系话咧，其实我哋都系信噶，即系用一啲食药啊，或者外来嘅能力咧，可以帮到你个脑啊，谂到多啲嘢咧，你总系会信噶、 啊。吓、啊，一个人讲唔信噶，两个人讲你开始质疑噶啦。 系啊系啊，咁啊隔篱一班师奶，喂我团购噶咁样，哇你唔买翻盒？ 譬如有啲人咧，我见佢网上面话咧，有啲叫做成名嗰啲作家咧，佢唔系话真系食啲咩药，但系佢会觉得咧。 佢食某一样嘢咧，佢就会好容易有灵感啦，或者聚财啦。譬如佢话咧，有人试过咧，开头饮咖啡，一日饮好多杯，咁都好多人咁做啊。但点知咧，佢话佢个瘾大到去咩地步咧？食咖啡粉，直接食落去。 哇！邊度得啊？ 即係佢覺得咧呢樣嘢係好， 即先可以，唔係因為可能嗰個動作，因為飲你始終係覺得係飲啊， 是 你覺得食咧先係覺得係食藥嚟去，係咪嗰個動作嚟令到佢覺得呢個係一個藥？ 唔好意思，我諗 咗 食咖啡豆，我諗佢將啲咖啡豆咁擺落口，好恐怖 啊！原來邊個咧就係呢一個咧法國嘅即係文豪啊巴爾扎克咧，佢話佢就係咧中意咧不停咧，佢話試過最高紀錄咧一日飲50杯咖啡，佢話咧會令到佢有靈感。后来咧就成羹咖啡粉咧咁样嚟食嘅， 索性咁样倒落去冲剂啊嘛自己。 咁佢最后嘅结果系点咧？ 咁梗系唔掂得。 就佢创作咗100部长篇小说啦、中篇小说同埋戏剧啦，不过喺51岁嘅时候死于心脏衰竭咯。 即系佢 系 有 即系有啲嘢就透支咗你嘅。 系 啦，喂，你嗰行系其实最多呢啲古灵精怪。 其实我都听过一个噶， 系咪啊？ 以前咧有一个，其实而家都好出名嘅一个 爆啲人听下，爆啲人听。系 咁咧，佢以前咧喺编剧房嗰边咧谂嘢咧，系会唔知买。好多好多盒烧肉，仲要系唔切嘅烧肉， 烧肉 一条烧肉咁样咧，好多盒。总之咧，佢一谂唔到嘢咧，就咬烧肉 扯 就食啦， 即系当鸡髀咁扯落嚟， 咁样食烧肉。然之后咧，佢真系咁样就写到 烧肉堆里面有剧本， 哇，正喎呢个， 系啊，嗰个大家都识噶，大家可以估下。 系啊，佢系个剧咩？佢系个演员啊， 佢系个演员，亦都系一个编剧， 我都 系 编剧， 做导演。佢而家哇，即系殿堂级嗰啲嚟噶啦。 哦，系啊，咦？ 殿堂级佢有做演员？ 有啊，有啊， 有做演员啊？ 王晶啊？ 唔系。 系咯，我谂住系佢咯，身形又似喎。 嗱，我唔知道佢有冇用呢个方法啊，因为我都系听翻嚟嘅，但系唔系王晶先生 三个字嘅。 系啊。 不如留待呢条题目，我哋一阵间喺猜猜我。 可以踢到落去啦， 系 咪？ 几犀利啊，真系。 我都借啲嘢啦吓，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过即系玩我哋依家12:30嘅游戏啦吓。 系。 可以打定嚟噶啦。 今次我哋嗰个猜猜我是谁个主题咩啊？ 艺员。 艺员名阿东东喺度啊嘛，所以头先佢已经俾咗一个大 tips 我哋啦。 我哋啱啱估下系边个。 真系好啊，真系。电话号码1872388就而家唔使打嚟住， 系打嚟 而家打定啦，好啦，登记定啦， 半先玩啫嘛， 系啊系啊，啊究竟系边一个人食住烧肉嚟写剧本就做戏嘅咧吓？ 睡梦似一个乐园，这里你即管飞向前，永没有尽时。想画上空气网前，而无穷的天仿似没分了，围着那未知，蛇和光飞去了，目光走偏，谁在那一边？那花园。还能再飞多远，我回到冬日远望时，发现那已情仍在那起点，无人知亦需开始，回望我是非那字，怎能遇见。最初仰望这里一片乐园，祈求着只需找一次，就一次，就一次就可以。碎片是我永远 永远。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虽然我哋个游戏仲未开始咧，但我同阿田咧估紧阿东东嗰、那个即系谜底咧，谂咗好耐 真系。食住烧肉喺度 唔系呢个呢、這个我哋就好难有联想，但系佢反而嗰个 tips 就话演员、编剧、导演都集一身， 咩岗位都做过噶， 仲要话佢而家系殿堂级， 殿堂级 而家活跃唔活跃噶？ 而家都活跃嘅， 都仲活跃。 因 为 嗰个做导演嘛，因为唔 系 好个。头 先我哋几 high， 我喺度估啊，就做演员啦，又编剧又导演。啦，跟住我就估系，我就估系张艾嘉。不过咧，我就即刻否定咗自己。张艾嘉姐姐，你好难联想佢揦住烧肉嗰个样咧。 如果唔切嘅烧肉一条都 唔 切 喎。嗱，个啱系咪啱晒先？佢又系编剧、监制、导演， 咁但系佢唔会唔活跃啊嘛。 我谂系嗰啲年头， 系嗰啲年头。我点解再留翻再估？ 系啊，好刺激啊！ 喂，我呢单新闻咧， 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餐餐按时12点半就听你电话。 系啊，你可以当第一个谜面就先阿东东呢个题目都好噶咯。 咩啊？ 就头先嗰个咯，即系。編導演集一身就食燒肉嘅，系啦，第一個題目就係佢咧。 好啊， 我呢單新聞咧都係同演藝界有關嘅，十不相門。我頭先一路睇嘅時候咧， 唔係咯，佢分心， 我分 咗 心，真係冇辦法，因為我覺得大好機會就咁錯過咗。如果唔係，我同阿東東拉住一齊去拍啊，真係 做咩㗎？ 嗱，你係演員， 我好揀擇㗎拍嘢。 佢話大好機會錯過咗， 你咧就即係係咪真係咩都會試嘅先？ 我咧。同我经理人讲，我咩都得， 咩都得， 我净系唔拍露肉嗰啲。 哎呀，咁你咪错过 咗。两点可以露，三点不露嘅。 错过咗呢个大好机会。 咩、哦、啊？又有笋工啊？ 呢、這个喂，嗱呢、這个咧，首先好多男士，我讲男士啊， 系 即系自幼啊都陪伴你成长，总有一只碟喺左紧嘅， 系 嗰啲。嗰啲动作爱情片， 由实体变到虚拟都有 的，都有嘅，系啦。 咩跟住仲有 3D 咧？ 咩都有嘅， 阿片睇到 3D。 咁我唔知道大家细个睇啲动作爱情片嘅时候，特别系啲男同胞， 系 会唔会望住成日都话啊？如果有机会俾我呢做佢其中一个角色就好啦。 系， 即系佢系做男嗰、那个，做女 好少会自己做女嗰、那个嘅， 唔系即系嗰啲都系等钱使嘅啫。好少有话哇，我的志愿啊咁样就比较少啲嘅，但系男嘅就即系唔出奇噶嘛，系咪先？ 咁好奇啊嘛，即系好似哇体格强健咁。 同埋咧，你想象中啊， 你 会觉得咧， 好想同嗰个人嗰、那个对 啦， 对方咩啊？ 系啦，同埋你会觉得好似话喂优差嚟嘅， 系 即系嗱。佢又有糧出，即係點都俾翻水果費你啩？有糧出又有得開心，係啦，即係你會覺得咧，哇！一家便如兩家著啦，跟住一每日翻工望住，係又對住呢個 boss 咯，係啊，即係你就心裏邊就好唔平衡噶啦。 係 咁有機會嚟啦，飛雲， 飛雲， 哦，佢請人啊， 係啦，佢話佢請人， 日本啊， 日本， 哦， 佢係咧，即 係因為嗰啲老手咧，佢已經退休啦，老啦，掂當佢哋，即係明 你唔好攞埋兩隻手出嚟揈先得㗎， 佢哋要退落嚟啦。佢哋冇即系又承接唔到喎。 如果用北京嘅说话咧，仲好啲啊！佢哋有个名词叫老炮， 老炮 系 啦， 系佢要搵翻啲新嘅司机翻嚟啦，系咪啊？ 系啦，新嘅司机翻嚟。 但佢都系 老司机，老司机 用一个好型、好劲嘅形容词，不过老咗。 佢仲要系用咗你最中意嘅日资百货公司， 系咪啊？ 佢哋嘅惯常促销手法。 我知道，我知点 啊？系啊，唔系嗰啲促销手法系咩啊？ 哦，促销手法。 你成行过就见到咧，就见到喂， 买一送一， 买一送一，买一送一， 都系买一送一咯，即系孖装上咯。 感谢制啊！ 哦，感谢制，咪真系唔系啊？即系啲孖装上。 嗱，佢而家呢单咧已经系过咗嘅，即系圆满结束咗噶啦。 咩叫感謝制？佢請人都感謝制。 係啦，點樣感謝制呢？原來佢想話俾你聽，唔係個個有機會咧開放俾你出面啲人咧嚟做呢個男優嘅角色嘅。咁咧，佢話咧就其中一間咧日本呢啲咁樣嘅即係成人動作愛情片公司咧，就話我哋有個感謝制。 阿哥 係啦， 係。 哇，好衰啊！但我自己咁諗到。 哇，你好興奮喎、啊， 佢好開心喎、 啊， 你真係。 係。佢感謝制就咩意思咧？咁梗係吸引你啲人嚟做啦，因為呢份真係唔係優差嚟嘅，認真地。如果你睇過嗰啲男優去講佢啲故事咧，係苦差嚟嘅。 但你都會想去搏一搏噶嘛？ 咁好，佢而家俾你 试， 系 试唔知几多日，咁啊就俾你任何一个睇你称唔称得上，即系或者试用。 即系自助餐嚟噶，真系。 你话咁吊掣嘅嘛， 都 唔 系 有优惠噶 咩？ 系啦，就俾你去试咯。 你个方向系正確嘅，但系对唔住。你个感谢范围实在太过感谢啦。 哦、oh, ，OK， 啊，感谢多咗， 太多啦， 感谢多咗。 系啦，你呢啲系 thank you very much 啊，佢唔使 very much， 佢 fans 就得， 佢 fans 就得啦，都唔使 fans a lot 添啊。佢呢个感谢系点样咧？佢而家就对海外开放，佢仲要咧特别系去咗台湾嗰度 招 兵买马。佢因为佢哋未来咧就会，唔系佢未来就会开发一啲咧，佢话讲普通话嘅，系啊，真系啊。佢知道呢個市場大啊嘛， 佢知唔知嗰個普通話嚟自啊，都係我哋一家親嘅， 一家親啊嘛，佢哋成日都係台灣嘅，咁咧佢就話咧已經招募完噶啦，招募兩個男士就去嗰度，咁咧開頭佢個條件一公佈咧，啲人就話係咪騙案嚟噶？因為點解咧？25,000元。台幣又唔係太貴啊，即係大概 又唔係好多嘅 五千零四二萬幾啊嘛，五千零蚊啦，咁樣又唔算太多啊。 係 做咩咧？係你俾佢。 边个俾我？我系我 你 系 嗰 个 男 优， 你要俾钱，即系话你要先交25,000元嘅报名费俾对面。 我哋成日话骗案咧，就系咧你份工未翻。 哦，唔系 话 除四系8,000多元系咪啊？ 我唔知。 25,000元， 唔系，冇啦，冇 啦， 系 啦，系啦。 你要俾佢呢个25,000元台币啦，咁然后咧仲要咧食宿机票所有咧 自己俾 自费，基本上你净系可以得到一个咧入场券嘅啫，其他咧全部唔该你要俾钱啦。但你得到嘅就真係拍攝嘅工作啦，同埋你同你嗰個對手就真係你要同佢吓， 嗯，真係埋身肉搏嘅， 係啦，互動㗎啦， 邊個感謝邊個啊咁樣， 我 係公司感謝你入嚟喎， 俾成1萬蚊喎幾乎， 但係你有得。好开心喎、 啊！喂，咁但系我要俾好多钱喎、啊。 但系有几系咪好多人都会去先？ 破纪录咁排队去，最后真系拣到两个，仲要现场拍摄完，仲要有埋即系呢个时候嘅所谓嘅 感 谢 法咧。我想问， 因为佢感谢意思就 系 话， 你 平时佢唔会俾你，即系佢净系日本本土嘅人嚟做嘅啫嘛。 系系， 佢而家话喂，我开放俾你入嚟我哋呢度，即系拍摄咧，真系嗱咩叫贴钱啲人都愿意咧？系咪先？ 系嘅， 真系冲出去、啊。咁、哦、然后咧，佢事后咧就讲咗个感想啦。首先嗰两个女优咧都系知名嘅，即系唔系全部嗰啲一二三四咧，就唔系呃咗你钱嘅。 都系样靓、身材好嗰啲。 系啦，第二佢话两个男优咧真系由头做到落晚咧，即系工作啊，唔系有得开心、啊。佢话我由朝头早10点埋位咧，夜晚12点先收工啊。佢话未试过咁攰嘅，仲要不停 NG， 而 NG 嘅时候仲要好多人望住自己。佢话嗰种感觉咧， 好受噶。 你个演员咁容易做啊？ 冇错啊，真系，大家要尊重啊！哪怕佢系动作爱情片，佢都系个演员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任浩峰报道新闻。在北京，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前副部长陈子敏接受本台专访时说，公安部全力配合香港警方拘捕和遣返由香港潜逃到内地的犯人，香港亦都应该积极修订逃犯条例，协助移交逃犯去到内地。他说从内地逃到香港的重要罪犯达到300多人，他在任的时候曾经同时任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和时任副局长李家超商讨移交逃犯事宜，但是无法达成共识，形容是美中不足。对于由来自商界的港区政协忧虑修例会影响到营商环境，陈志敏回应说，无论是什么罪案，只要是刑事犯罪就应该受到法律制裁。至于有意见担心修例之后内地当局会将政治案件包装成为刑事案，他认为担忧的理据不足，当中涉及不必要的担忧和炒作。在北京，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前副部长陈志敏接受本台专访，认为公安部前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涉贪被查并不影响到公安部的形象。他又认为孟宏伟被捕更加凸显党和国家惩治腐败的决心。陈志敏说，孟宏伟因为涉贪受贿被捕属于个人行为和犯罪，与公安部并无直接关系。 孟宏伟去年九月底从法国返回中国之后失踪，法国警方曾经展开调查和保护他的妻儿。内地官方在十月公布孟宏伟涉嫌违法，正接受调查。国际刑警组织之后发表声明，话收到孟宏伟请辞，并且即时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尹兆坚话：新一期居屋有机会是最后的小阳春，未来居屋的建屋量将会在2022至2023年开始回落，将会低于长远房屋策略的数量。尹兆坚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表示，新一期居屋的尺价仍然昂贵，建议进一步降低售价，但他相信新一期的居屋申请人只会有多冇少，超额60倍将会是基线。至于元朗马田博的青年宿舍，预计在2021年落成，提供1680个宿位。尹兆坚话：成功入住的青年要放弃轮候公屋，但系相信部分年轻人会愿意放弃，因为目前18岁申请公屋人士轮候时间长。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將會設立大灣區發展辦公室，並且建議委任一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負責制定並且統籌大灣區的整體政策。局方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指出，有需要盡快成立一個專職的大灣區發展辦公室，由於辦公室工作涉及多個範疇，亦都要進行深度協調，因此有急切的需要開設兩個首長級編外職位，為期4年，包括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和助理專員，專員的月薪大約26萬，助理專員月薪大約18萬。天气方面，下午是大致天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今晚渐转多云，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风势较大，早晚清凉，听日和星期五有骤雨。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752点，跌咗168点，总成交额55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3049点，跌咗11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9717点，跌咗12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中国平安83.9升咗1.2，腾讯控股358蚊，跌咗3蚊，友邦保险78.1跌咗5仙，港交所274.6跌咗2.8，南方 A50 14蚊系跌咗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11.3，瑞士法郎1.008，澳元0.706，加元1.336，新西兰元0.6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29。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1238蚊。是21238点，跌咗264点。港金现价系报12218蚊，升咗9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4.68美元，卖出13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Blue。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等我柳俊江话你知，想住得安心舒适，间屋一定唔可以有僭建物，因为乱禁加建改建唔止影响结构安全，仲系违法添。无论新界村屋定其他私人楼宇，新起同起紧嘅僭建物，屋宇署都会即时執法，向业主发清拆令。喺村屋安装小型环保同适宜设施都要符合规定，否则亦属僭建。上 bd.gov.hk 睇下啦。 丰收快活人有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东东何远东。 丰收快活人。 先嗌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啦，1872388，1872388啦。今日我哋猜猜我是谁咧，有东东喺度啊嘛。我哋嚟个特别版咧，就嚟个演艺朋友特别版，即系希望大家一阵间咧，就喺我哋 tips 里边咧，估下咧究竟系讲咗边个咧，即系艺员朋友名嘅。 系咁啊，头先咧，阿东东喺答半之前咧，已经抛低咗一个题目咧，令到我哋咧喺度谂嚟谂去，究竟系边个？ 有咁难咩？唔知，其实又唔系好难嘅，照计应该。 唔系，咩先？等先。 不过我又冇讲系男定女，我又冇讲 系 点样嘅。 我应该咧食住咁豪爽，食住烧肉咁样扯咗，应该系男嘅。 系你继续估咯，几好玩啦！ 喂呀，你要俾 tips 噶，男定女啊？ 男， 真系男嘅。 哦，如果咁我估到，可能佢系咪近年少做导演啲啦？ 系嘅， 近年少做导演嘅，我谂编剧佢都少做噶啦。但系就不停拍戏就 keep 住有嘅。 都又唔系不停嘅，但系有拍咯。 呢个唔系嗰个。洪 金宝。 No， 我先估估曾志伟啲， 唉，都唔系， 都唔系啊。 咁成龙大哥 ，No， 咁我哋要俾听众估啦，好唔好？ 系，你哋已经消除咗 好 多 靓嘅助攻啊，真系。好，听听众电话8723888， 猜猜我是谁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喂， 你好啊， 边位啊？你系阿佩，系咪阿佩啊 ？Hello。 系 阿 佩， 你好啊， 听唔听？ 系阿佩，听唔听到啊？ 喂， 系听唔听到？ 喂， 系啊，我哋同你讲紧嘢啊， 阿佩， 不如打多次俾佢啦，好唔好？我哋可能个电话收得唔系几清楚。 哦， 嗱、 okay, 我哋继续呼吁啦，1872388啦。嗱，而家咧可以先玩住一个咧，就系头先阿东东开嘅呢个谜面出嚟。 哎，我再讲多一次啦，即系个条件就系、是、嗱，而家你大家都知道佢系男嚟嘅，咁啊佢系集演编导。依一身其實佢做過好多崗位嘅喺依個演藝界入邊， 係啊， 咁啊佢 咧就有個喜好就係中意咬住個燒肉咧，跟住咧就喺度寫劇本嘅。係 啦，曾經， 所以我哋就話佢劇本一定係肥淋淋嘅。 係啦， 肥淋淋喎，真係 肥淋淋㗎。 OK， 又有第二個聽眾啦。Hello， 你係邊個？喂，阿平，係聽唔聽到阿平？ 听到， 系 清楚啊， 清楚，非常 清楚。 嗱，咁头先阿东东咧，佢就有个谜底，你听过啦，系嘛？有个谜面俾咗你， 系啊， 系啊， 你估系边个啊？ 你估唔估到啊？ 李添 盛， 李添盛 系， 因为真系又真系冇好耐冇拍嘢啦。 系， 你头先讲嘅 tips 系好耐都冇拍幕前啊嘛，已经 唔系，又唔系好耐，佢早排都有嘅，再出翻又有翻嚟出嚟拍嘅， 顶嘅。 唔系顶 嘅，佢冇做导演嘅啫。 林文聪啱啱做导演啫，佢都系。 系咪可以不停估噶佢？ 佢可以嘅，可以嘅。 唔系，但你试下问啲问题， 问 翻阿东东啦。 佢而家仲有拍戏嘅。 有拍戏，意思系佢仲有做执导啊？ 无线，应该系无线，系咪啊？仲系。 喺我个台度都有。 哦，郑子诚。 唔系， 子成应该冇做导 演，佢冇做导演编导嘅， 佢要做个导演，仲要做 编 剧，唔系编导啊， 编 剧 系 同埋 演 员 啦， 系啦，咁啊，子成就有做演员啦。 OK， 我问下，头先系讲咗三个字嘅男性啊嘛，系咪啊？ 系 三 个 字 嘅， 三个字，靓唔靓仔噶？ 见仁见智咯， 好，你咁样好难嘅。 哎呀，你又要 tips 啊？哎，我俾个 tips 你啦，好啦，个 tips 系佢太太都好靓嘅。 个太太都好靓啊！ 哇，好惊啊！阿田， 唔系喺你个台度，我好想讲话你连杰，但系又唔，佢而家冇活跃啫。 甄子丹 唔系， 你连杰唔啱啊！ 甄子丹都冇过过我公司， 系啊系啊， 佢做亚视啊做， 系咯系咯， 系啊， 又啱 啊，做过。 头先我咪话洪金宝又唔，我个太太高靓， 哎呀， 争 啲噶啦， 争 啲啊！ 其实我头先咧听到郑子诚咧，我都已经咧个心跳咗出嚟噶啦。 系咩？你话估中咗啦？ 系啊，我以为咯。 郑咩啊？ 姓 郑噶？ 哇！呢个又掉埋，我不如讲埋个答案俾你听啊！ 我 阿平，你问啦条问题，我就俾多啲 tips 你啊！ 紧张啊！ 佢最出名嗰套 系港姐啊！ 咩啊？ 佢老婆系咪港姐？ 哎、我唔知啊。 佢最出名嘅作品系乜嘢？做演员，做演员，唔好话导 演 啦。 演 员 最出名嘅作品 系边套？ 唔系喺 TVB 嘅， 唔系喺 TVB 嘅， 喺亚视即系。 我杜汶泽啊？ 唔系， 唔系喎。 系喎，佢杜汶泽嘅太太又 佢好出名噶。 你用呢个 tips 教到我哋呆咗添。 系啊， 唔系啊。 佢当年嗰套咧， 最出名 唔系。我讲埋呢个 tips， 应该大家都估到啦。 好啦，好啦，好啦。 系佢最出名嗰套电视剧咧。是同爆姐一起拍的。 同爆姐一起拍的。 是喊是令到大家都会停在这里在这里陪他一起喊的。 我妈那套啊。 哎呀是啊你继续啊。 郑则仕啊。 是啊。 我刚才想到郑则仕但我不知道他有 做 导 演 的。 有啊原来他以前。 有啊他有做导演的他有很多年之后做导演的。是啊。我导演很久的 了。不怪得知啦。 是啊 我真的就错过了这个身份。即是你话佢演员一定一定啦，但系编剧编剧都真系唔留意唔知咯， 系 啊， 佢哋、 啊啊啊、 以前度桥咧系真系买住， 系咯， 唔系一两盒 小姐冠军咯， 系啊， 高丽佢系高丽红啊嘛。 嗰个系洪金宝啊， 嗰个 洪 金 宝，身形似啫，阿 Kendall 同埋阿大哥大就似啫， 系啊， 系 啊， 哇，咁啊啱晒佢个身形， 系啊， 似住嗰嚿烧腩肉嚟，然后写剧本， 好犀利噶， 系啊， 肥 淋 淋噶，所以以前啲稿都， 你头先阿平答唔答啱啊？ 答到嘅都， 答到嘅，好啦， 郑 字，就咗个郑字，我哋都送翻份礼物，因为呢个有少少难啊，都但好好啊，东东呢个真系， 恭喜啊， 多谢阿平。 多谢阿平参与 ，OK， 拜拜。 好啦，到第二个听众啦。 猜猜我是谁？ 好难啊，真系。好，一八七三八八，阿卢猪，猪猪。 好啊，早晨啦。 Hello， 猪猪。 你想估阿田嗰个定系豪仔嗰个咧？ 豪仔啊！ 哇，好，我就准备咗一个啦。呢个劲啊，呢个。 嗱，我哋估前辈啊， 要浅啲 嘅。哦，浅啲嘅 ，OK。呢个咧，佢就演员为主嘅，应该系演员为主噶啦。好啦，我有几个方向嘅。第一咧。佢最为人所熟悉就系佢讲英文嘅台词。 啊哈！ 讲英文台词。 唔系唔系，你问下个题目，男定女啊？ 你 男定女啊？ 男嘅。 男嘅。 系啦，佢最为人所熟悉就系讲英文嘅台词。 系 前辈嚟嘅。 前辈嚟噶。你俾人估下先得噶，你咁快抢姜。 系啦， 猪猪。 因为讲英文嘅唔太多 的，我有三个 tips 嘅，不过我觉得咧，即系头两个如果讲埋嗰啲 tips 咧，都知一半咁滞噶啦。我就俾住第一个你先，佢最出名，即系啲人一谂起呢一位前辈咧，就会谂起佢讲英文嘅嗰几句台词嘅。 哦， 姓卢噶？ 吓、啊， 姓卢噶？ 唔系姓卢嘅、嗯。 哦， 好啦，要唔要第二格 tips 先？ 梗系要啦， 要。 好啦，你一谂起佢咧，你一谂起佢系激动派嘅。 好激动嘅，哎呀， 激动 嘅， 好激动嘅，系啊！ 心目中里面嗰个错咗啦， 激动 嘅，我谂到 啊，你谂到啊， 系啦， 系啊，我觉得佢第一个 tips 咧系有啲呃人嘅， 唔系啊，第一个 tips 真嘅噃， 因为好有信心你估到佢， 你一谂起佢，你一谂起佢咧， 激动派， 激动派，同埋真系英文台词嚟嘅， 系 嗱，我咁啦，我喺英文台词度咧，我再俾多个细 tips 你啦，佢有一个英文台词系电影嗰度出嚟嘅。 哇！依、這个突然间你令到 你令到你惊啫， 但我唔惊、啊。 系咪做粤剧噶佢？ 唔系，真系电视嘅。佢有做电影嘅，不过电影嘅次数相对 少 啲，主力系电影嘅，啊电视嘅，主力系电视嘅。 你问下佢， 你试下问下， 问下佢同边个人一齐拍得多咯？ 系啊，同边个拍得多？ 佢咧，哇！呢个好大 tips 啊，真系。 系啊，我如果知道呢个 tips， 我就估到啦。 激 动派 咁啦，佢同呢个吴孟达， 哎，咁我觉得 唔系 周星驰， 我特登呢个系 fake 你嘅， 系呢个咧好少啊，同 佢系有同吴孟达嘅，但系嗰阵时个主角唔系吴孟达，我惊我讲埋嗰个 tips 你真系估到，好啦，我俾埋嗰个 tips 咧，嗰阵时就系周星驰，佢嘅拍档系周星驰。 佢个拍 佢有同周星驰拍过， 哦， 我知边个、啊？ 佢系咪系我想问，同麻将有冇关系嘅？佢个名 字、哎、有咪就系最劲嘅 tips 咯， 呢个咪最劲嘅 好多钱噶佢个姓 系啊系啊， 喂，我讲麻雀噶啦， 正钱 嘅， 麻雀啊，里面有咩啊？ 佢个姓系有好多钱 啊，嘅咧， 吓咩 啊？ 姓王嘅， 唔系嗱， 麻 雀 里面有咩咩牌啊？ 麻雀有 咩字啊？ 有 啲量，系啦，嗱。佢最激動嗰兩句就係 so what， 然後另一個就係電影裏面係 啊 ，I will 咩 barbecue your spring pocket， 即係你知嗰句啦，係咪先？嗱，齊曬啦。 哇，其實一講嘟姐鼻涕咁，可能都已經 我就特登唔講呢啲㗎啦，我特登逼你用 太多嘅貼士。 係啊，我諗住用萬達呢啲 fit 一 fit 你應該有嘅，佢好似有嘅，因為佢同阿周星馳嗰套誒《他來自江 湖》 有冇萬達㗎？ 有冇萬 字？我有萬字㗎，有萬字㗎，嗰套係佢嚟㗎。 我諗點都有嘅，客串下以前。 係啦，好啦，恭喜你啊！ 係， 多謝曬， 多謝曬， 拜拜。哇，有啲冒險㗎， 有 啲刺激啊！我覺得 唔係啊，你知唔知最難係咩啊？嗰個人物咧好熟悉嘅，但你偏偏就唔能夠一穿就穿咗佢出嚟啦。 係啊，仲要係講佢側邊嘢咧。 即係唔通我萬子良，我一嚟個迷面就係佢老婆係舔樓咁樣嗰啲，即係當然咁樣就唔得㗎嘛，係咪先？好，我哋聽呢個聽眾 ，Hello。阿美， 喂， 系你好，阿美， 你好， 系啊，咁你呢一 round 就要拣桂花田先噶啦噃， 哦， 我哋一 round round 噶嘛， 可以唔拣噶， 唔好啦，系啊，快啲嚟啦，阿田， 浅啲喎，浅啲喎， 田， 哦，好啊，系啦，咁诶，你估， 哇，你俾 估得啦， 大佬， 你估得啦，可以 估得啦， 好啦，系啦，就系佢，我中意佢咁样问啊嘛，逐步嚟。女 女 女嘅， 你继续问佢嘢啊！ 系演员嚟噶， 系啊，佢好多身份噶噃， 好多身份， 因为太因为佢太叻，所以 最近仲有冇活跃于荧幕？ 有， 最近仲有啊， 系喺无线嘅， 诶， 剧嘅， 应该全程都系嘅。 我估到啦， 全程添啊！ 我估到啦，佢谂唔到第啲噶， 我都知道嗰几个噶啦， 你大胆啲得噶啦， 胡定欣。 唔系，我讲前辈嘅都系啦， 系 啦， 系啦，即系冇 罗兰两个字啊？ 哦，又唔系，三个字， 系啊， 系啦， 其实得几个，我相信 系啦。 嗱，你再问下，如果喺大台嗰度做嘅，会唔会近年咧佢最多系做司仪嘅工作啊？ 做咩啫？你而家问 咧？司仪，汪明荃 系啊！ 哇！根本佢一讲就已经唔系，其实你知唔知最难系咩？佢个贴士最劲系佢冇离开过咁睇啊嘛， 冇离开过无线应该 系啊， 系啊， 系啊，得佢一个冇离开过， 好犀利噶嘛！呢啲叫做即系不义忠臣。 我仲想讲埋佢咧，即系曾经咧，即系俾香港理工大学咧荣誉院士啦，跟住咧又系即系 咁都几好， 有啲咩咸头啦，咁去了解下我哋啲前辈朋友。 系啊， 阿姐汪明荃啊， 系啊，好多谢晒你，你可以攞到礼物啦吓。OK， 拜拜。 好，唔好客气。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云端服务除了提供资料储存服务之外，还可以用来分享档案，例如分享相片又或者影片给其他人。 不过分享档案的时候，最好将档案的设定就可以分享给特定的联络人，千万不要贪方便就这样用公开的分享连结来分享档案，因为这样做的话，其他人就有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看到你的资料了。 同埋咧，仲要留意啊，档案嘅分享嘅相关设定，例如设定其他人嘅权限，只系读取而唔可以更改档案。 仲有啊，喺分享资料嘅时候咧，最好逐个对啊有需要嘅档案咧做分享设定噶，唔好就咁咧成个资料夹咧就攞去分享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桂花田、曾志豪。 二台通识六十秒。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系好紧张，好紧张啊！ 系好刺激啊！ 系啊， 自己都 滚，自己出歌都紧张。好，再听下个听众 ，Hello， 你边位？阿玲， 喂，系 阿 玲， 阿 玲 你好 啊！ 你可以由头拣过啦，呢一 round。 你对于男嘅前辈熟悉多啲啊，定系女嘅前辈熟悉多啲啊？ 男啊， 男嘅好啦。 哦，你想拣边个主持人嚟出问题啊？ 东东啊， 东东， 哎呀，我谂个女嘅，不过我而家即刻谂一个咯， 东东可以嘅， 好 多钱 喎，系啊，定系我哋嚟先啊， 得啦，嚟啊， 好， 系男嘅前辈嚟嘅， 系， 你问我嘢啊？多学下片先。你问一问 先。系咪而家仲做紧戏噶？ 梗系啦，佢真系不停拍嘢噶。 而家仲有冇上演紧佢啲戏？ 而家 哇，呢个好大件事。 而家冇， 而家冇。 我哋而家个台都系得两套，系 将来会有。 将来哇，大量啊， 系 前辈嚟噶。 秦沛啊，佢话 秦沛唔系 佢肥定瘦噶， 秦王咯。如果唔秦沛就秦王啦。 系 几多个字？ 哎呀，好叻， 好叻啊！呢 个两个字。 哎呀，好易估啫。如果两个字真系唔多， 系啊，两个字真系唔多。 胡枫，胡枫， 胡枫，冇错啦。 快噶，咁犀利喎！系啊，你呢个 tips 真系快到爆炸。 其实我讲过啲咩啫？我乜都冇讲过。男嘅两个字，佢身形，我都未答身形， 都未讲身形，真系 好聪明。 叻啊，叻啊， 系啊！你好中意收歌啊，玲系咪啊？ 系啊， 系啊，头 先咧， 同 伴 我都好中意。 如果咧，你问我咧，我都系拣胡枫做呢个题。 系啊，我唔系嘅，我唔系嘅。好啦，多谢你阿玲啊，恭喜晒你， 恭喜 晒，拜拜。 好，继续，唔好俾你听。 其实咧，有阵时因为喺大台嘅关系咧，反而自动收窄咗范围嘅。 系啊， 啲人好容易就会即系将嗰啲演员表咧就捞到一次出嚟咁解嘅。 好快咯，可以。 好快真系。OK， 下一位听众咧，边个 ？Hello， 你好啊， 猜猜我是谁？你系？ 阿芳啊， 阿芳，好啦，你想拣阿田定拣豪仔啊？ 豪仔啦。 好啦，因为我都系得两个存货咧，我有信心嘅就好惊啊！而家真系好男士嚟嘅，佢咧就 你问啦，阿芳 系啦，你可以问问先， 系咪喺无线噶？ 其实都 唔走得啦。 哦，我谂下先， 有冇走过？ 佢有冇走过咧？哎，咁讲啦，无线就肯定系主力噶啦。咁咧，台湾都有， 哇，好难、啊。 台湾都有。 反正亚视我冇，我唔肯定，所以我唔敢讲啦。系啦。 而家有冇剧集出紧噶？ 我好耐冇睇过电视，不过我相信系冇嘅。而家呢一轮系冇嘅。 呢轮冇啊？ 系啦，佢 好多时同边个一起拍住做噶？ 哦，所有人都拍过咁就。 系咯，拍咁多年，最经典咧，最经典啦！嗱，你一问最经典， 最经典同边个拍过啊？ 系啦， 最经典 同边个拍过拖啊？ 喂，我而家唔敢乱讲呢啲嘢，真系 拍 戏。OK， 咁啦，佢最经典，我惊一讲你就知噶啦，真系 唔紧要咯，系就讲啊，叫你 周慧敏。 拍过最经典嘅戏啊！ 哇， 周慧敏， 周慧敏， 咦，佢特登揾你喂，你最熟嗰个， 你女神嚟噶吧？系啦， 拍过周慧敏，佢系三个字。 其实真系好易估咧，讲到周慧敏，老老实实。 我估到一个， 系啊， 唱歌嘅， 唱歌嘅， 哦， 唱歌嘅。 嗱，你仲要唔要问啦？我有个 tips 好劲噶， 你反问啦，你问啦， 讲啊， 好啦，我个 tips 就系咧。你除了会在娱乐版见到这个人的名字之外呢，你还会在港文版，有时在财经新闻都会见到他的名字。 魏晨？ 不是。 点啊？点喺嗰度见到佢啫？ 点解会喺财经嗰度死啊？哇，好难啊，豪仔你呢个。 唱歌、做戏，肯定有去过台湾，主力一定是无线的啦。亚视我唔敢包，你当冇啦，系你当冇啦。 我突然间估唔到， 系啦， 系啦， 主力一定要喺无线， 主力肯定系无线噶啦。 以前啫， 你会喺娱乐版见到佢之外咧，你仲间唔时就会喺咧港文啦或者财经度咧就会见到佢个名噶啦， 就会见到佢个名。 喂，好呼之欲出噶咯，周慧敏呢个 tips 你哋唔好好利用下。 我就系谂到，我可唔可以讲噶乱咁？ 你讲啊， 姓刘嘅， 唔系， 唔系啊， 唔系 咁难嘅。你快啲写下佢 三个名咧，嗰啲姓氏嗰啲全部唔讲得，一讲就估到噶啦。 去到咁犀利， 即系佢好特别嘅呢个，同周慧敏。 周慧敏， 同周慧敏系拍嘢啊？ 拍嘢电视剧，我讲埋电视剧啦。其实周慧敏有几多套电视剧你数到噶啦？ 我唔知啊，未出世啊嗰阵时。 数到噶啦嘛， 唔系嘅。 呢套好经典噶啦， 佢拍过边套啊？ 佢实在拍过太多套啦，佢拍过好多好多套啦。 嗰、那个 系啦，阿咪咪出边估到啦。 咦，咪咪你咁叻嘅？ 佢系娱乐圈嘅人嚟啊！ 喂，大家都睇电视，呢个真系呼之欲出。我讲多次，唱歌拍戏。嗱，我讲多个特征咧，你一定估到噶啦。 你叫你帮下佢啦，你讲多个特征。 郑少秋。 冇错。 哦。 鄭少秋唱歌拍戲《大時代》，周慧敏雖然佢唔係同佢直接係叫做即係男女主角咁計啊嘛，你成日覺得係劉青雲同阿周慧敏啊嘛， 係啊， 咁嗱佢又係點解會喺財經版出現呢？佢每逢有丁蟹效應，啲人話秋官又嚟啦，秋官又嚟啦，又話啲股市啊冧啊，係咪先真係？ 哦， 好做失望喎你。 係啊，估唔到啊， 好難啊，豪仔你依個 勁啊呢個，我諗咗好耐啦，但係你估到啊，恭喜你啊， 阿方都估到啊， 估到啊， 恭喜你阿方， 好多謝你，拜拜。 好， 爭取時間啦，聽埋下一個啦，喂。 最尾個位， 最尾個位啦。 猜猜我是誰？ 喂。 Hello。 系，头先你依个贴 纸，搏紧搏紧， 系啊，头先你依个真系好困难啊！ 我用周慧敏系咪都 fit 到你啊？ 梗系 fit 到我啦！ 你即刻以为咦系咪同佢男女主角？你即刻谂刘青云嗰啲方向噶啦嘛？ 系啊， 系啦，但系唔系 又加个财经版， 一讲财经版我真系企咗喺度啊 ！OK， 我听埋佢啦，你系边个？ 系哦。 又打唔到啊！ 你打個電話俾佢。 OK， 係，不如我哋自己玩住先啦。你開住你嗰個貼士出嚟先啦。 好， 係啊， 好啊。 男藝員， 男藝員 係 三個字， 三個字 係。 而家仲有冇喺 TVB 拍劇嘅？ 有喺度拍緊劇嘅，不過係咪播緊就唔係啊？唔係喎。都间唔中啦，系啦，有嘅， 中 好大隻嘅， 好听下听众出咗嚟先，系边位？ 阿珊， 阿珊你好啊， 系啦，系系啊， 好啦， 阿甜甜讲紧啦， 已经讲紧啦，三个字男演员系啦，咁诶而家都间唔中有嘅，如果一出劇咁啊，梗系佢好多时都有啦。嗱，而家咧暂时咧就未见到佢出现，但系佢间唔中又会出现到喺呢个 佢最出名系咪古装？ 古装时装佢都出名， 古装时装都出名， 好多 贴 士 啊， 系啊， 佢好锡佢老婆嘅， 好锡好恩爱。 嗱，呢个好好大贴士啊，我因为我已经知啊， 哦系啊，咁快， 咁快， 系啊，我睇你嗰个眼神， 我估到嗰个净系佢最出名系由古装开始咯，啊你估下啦， 你估下啦， 佢系大侠嚟嘅， 佢大侠都少做， 反派都有嘅， 反派有嘅， 应该系 嗰个啦。阿田可以有边几个啊？ 系咯， 仲有边几个啊？ 佢攞过好多次奖噶嘛。 攞过好多次奖又 系咪啊？ 唔系嗰个喎， 唔系嗰个啊！ 佢好锡老婆嘅，理财有道嘅。 理财我又唔知佢理财有唔有道，但我知道佢好锡佢老婆嘅。 好啊！ 啱啱佢喺大台里面攞咗个奖嘅都 啱啱啊！你 系啦，即系喺嗰个咩万千星辉学台庆啊？系咪？ 我帮唔到你啊！我冇睇啊，因为 啊，你哋一定会识佢嘅。 你飞咗，你得翻十秒嘅啫，你俾个贴士佢估到嘅。 我仲会喺四月一号嚟我哋去，我去咗我哋二台夜晚做节目嘅。 好啊， 耶！ 再俾多啲贴士啦。 我系你嘅音乐情人。 系啊，佢系边个啊？ 音乐情人 诶，咩子？ 郑子成啊！多谢晒你啊，真系 恭喜晒！ 估你唔到啊，真系听日见到喂， 拜拜。